港社會出現大變化的情況之下，人事安排有所調整亦都合理，能夠符合人民不同的期望，克服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他不覺得中央在對港政策上會有很大會有很多大變動，但希望人事調整之後，新人事有新思維，新主任和中央聯繫更密切，希望會有新的改變，能夠促進香港的新變化。至於會不會有機會換特首，譚耀宗說不想估計，希望香港主事的官員努力抗疫，不負中央所託。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多名乘客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其余乘客在邮轮被隔离。现时在邮轮上的香港旅客杨和生表示，日本方面已经通知会逐一为旅客检验，如果确定未有受到感染，旅客可以选择继续留在船上或者上岸，继续接受隔离至到今个月19号。他接受本台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目前船上气氛正常，当局今早宣布会先为高危人士再做检验，认为可以选择上岸的安排，对于住在内舱房的乘客是有好处。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早各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而屯门和流浮山更加录得大约1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雨势逐渐减弱，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8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22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23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8，升1.4；中芯国际16.62，跌0.6；美团点评99.55，跌2.95；小米集团13.16，跌2毫。阿里巴巴215.4，跌1.8；友邦保险80.9，升7毫；华虹半导体20.15，跌2.4；中国平安90.85，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34，瑞士法郎7.929，澳元5.223，加元5.858，新西兰元5，欧元8.4191。每百日元兑港元7.07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23。日经平均指数报23,672点，跌155点。港金现价报14,61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03美元，卖出1,57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喺慢线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啊，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较早前元和路去沙田大会堂方向近住火炭路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元和路啦去沙田大会堂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大围嘅美田路咧，较早前有爆水管啦，去大围方向咧，近住香粉寮街需要封咗慢线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大围美田路去大围站方向，近住香粉寮街慢线封路重开。咁另外大埔嘅广福道咧，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运头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啊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入口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影响到现在东隧去香港就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你啦，屯马线一期咧就开通咗噶啦，咁马鞍山线咧就贯通乌溪沙至到启德，三个新车站包括显径啦、钻石山嘅扩建部分同埋启德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就是我黄天怡的妈妈，因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声妈，她都一定会飞过来的。 就梗是我子豪的老婆啦，因为她生了个前世情人给我嘛，最佳情人就梗是给她做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们家里面。 怎样洗手才正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唔 开我个麦大胆啊！嗱，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喺电话嘅曾志豪，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你要谂我个名喎、啊，你 唔系啊，我头先一路听住呢个电话嗰个收音机咧，原来有两秒 delay 啊，我头先嗰边。明明仲聽緊個色盤，我點解咁快你已經開咗個麥咧？真係，係、哦、啊，早晨，早晨咁多。 早晨係啊，我哋咧都係根據住我哋電台咧，即係最新嘅一啲嘅防疫指引啦，所以咧我哋就兩個嘅主持咧就會坐鎮喺呢個直播室，跟住有一位咧就會喺屋企。今日到情人節嘅時候、 啊， 你就可以 home office 陪住你個太座啦，係咪？豪仔， 仲可以攬住兩個寶貝仔，仲有佢只狗啦。 就離棄我咧喺個房度繼續瞓覺啦。而家我就係望住我細仔，佢頭先咧爭啲就自己喺度做啲家。居危险动作，所以我先掟低咗个电话咧，冲咗去揽佢出嚟嘅。 我想问一下，家居危险动作喺呢一段时间同平时系咪有啲唔同嘅咧？例如佢玩口水，呢、這个系咪变咗一个好危险嘅家居动作咧？咁 啊，点会咧？童子尿都干净啦，仲何况童子口水系咪？ 系啊，咁你饮唔少咯，嗬？ 系啊，我觉得 OK 噶，真系。不过就好神奇咯。我怀疑咧，啲僆仔都会有嗰啲时间差咧、 嗯。 可能佢见到点样9:09啊，9:10咧， 因为爸爸仲喺度啊嘛。 系啦，仲坐喺度咧， 跟住陪佢食早餐，我哇笑到见牙唔见眼咁样。 系啊， 系啊。 我依家整拱埋你两个仔出嚟捞啊，即系倾下偈 啊，搵食艰难啊。 琴日咧，阿楚荣咧都喺度，即系后来都醒咗啦吓，都唔会瞓到咁晏噶嘛。跟住咧，佢就 我哋讲叫阿楚荣讲两句，同佢讲生日快乐。嗰阵时都就嚟十二点啦，但系阿姑 未咁早，未咁。 你都咁讲啦，鬼话后尾斩。 跟住咧，后尾咧佢醒咗啦，跟住咧就见我，因为我后来咧转咗固网电话同佢倾噶嘛。咁跟住我又坐咗出去个厅度咧，咁跟住咧佢坐喺 sofa 度咧，佢话妈咪咁样好得意啊，你而家喺度做紧咩啊？点解无端又收线嘅？点解无端又拜拜嘅？即系佢好多疑问，好得意。 先生，你话 唔系啊？好得意啊！即系连佢即系啊，认识咗妈咪咁耐咧，即系都系第一次咁样见到我喺屋企同做节目咯。咁 喂，同埋有人喊啊，有人喊啊，正啊，正啊！呢个系战场啊！你而家喺你同我哋报告下现况 咩？即系呢啲叫做咩咧？弄巧反拙。我本来谂住用固网电话咧，就可以即系确保我哋声音质素咧尽量好啦。 系啊， 但系我个固网电话就话明固就梗系伤死咗个位啦。 系啊系啊， 而家就喺我个细仔灾难现场，就喺嗰条粉笔线隔篱咯。佢啱啱喺度扭计喊啦，呢啲已经系例行公事啦，真系。 你都 live 啊，影你个仔点样扭计啊？讲笑讲笑，你叫姐姐控制住佢先吓，或者再唔系嘅，俾个口罩佢笠笠住佢，可能咁会嗌。 是啊，嗱，做定个节目预告先。今日咧，我哋系二月十四情人节啊嘛， 冇 讲咁多嗰啲咩口罩嗰啲啦，我哋讲多啲花啊，情人节。豪仔一阵间十一点，你会喺边度先？ 哦，首先如果你讲花嘅话咧，估唔到我屋企啊，喺而家情人节嘅早上，我仲可以喺个厅度见到扎花。 咩啊？ 就系、是、黄色嗰啲唔知咩蝴蝶兰啊，定拖鞋兰啊，嗰扎 即系兰花 莲花咧， 即系莲花未掉。 系啊，莲花未掉，因为种喺个盆度啊嘛，所以望住咧，即刻嗰啲情人节气氛咧系未有噶，喺屋企未有噶。 唔怕，你试下攞呢一扎花，一阵间咧又攞去送俾你老婆，你睇下佢点样对你 啊！ 我今朝就收咗啦。 系啊，你 哇，你睇我几大排山倒海啊， 花 场啊。 咪住嗱嗱，我真系要讲一讲先，咩叫收？收咗先，系咪有人同你讲？因为阿恬俾我睇嗰张相咧，就系佢经过一个花店或者超市，见到有几廿扎花，即系我点都唔信阿华系送几廿扎花俾你咧。 即系咁样嘅嗱，真花咧，我成日话咁贵啊，真系可以唔使咁多住嘅。但系跟住佢，所以咪影低，跟住嚟送俾我咯。 哎呀，哇！ 影好多花， 假花之中嘅假花， 唔系假花， 咁都满足啊！你觉得佢系咪真系讲假话咧？系咪先？送张相俾佢。 呢啲女性咪容易满足咯， 系啊， 就会影嗰啲钻石颈链嗰啲广告咧，直接一张 JPEG 送俾佢噶啦。 下次叫阿华出街用啊，净系影啲银纸俾你啊，唔好真系过去你户口啊，睇你会唔会笑得出啦、啊？咁 都好心意兼有，系咪先？最紧要呢啲。 你如果以为假花会平过真花咧，其实又唔啱数噶。你知唔知我有一年我都试过咧，我母亲节同埋即系总之唔记得几时激嬲老婆咧，都系嚟排呢啲时间咧。咁我哋又买过嗰啲阿你介绍过啲咩永生花 啊？系啊系啊， 好鬼贵嘅，你知唔知啊？ 梗系啦，永生喎、啊，你买一次之后唔使再买咯，唔使你贵， 佢都系做你一次生意啫喎。 系啊，即系你话永生花，或者我都唔知佢有冇半生花都好啊。咁咧，佢嗰时我买过咧，佢系玫瑰嚟嘅。 系。 咁但系咧，如果佢加啲咩 LED 灯啊，又有个好靓嘅座喺你隔篱嘅话咧，佢可以够胆死都卖你九百几蚊噶。 哇！九百几蚊都抵噶啦， 你谂下系。平時佢就咁賣出嚟啫喎，咁但係別有一番味道嘅，因為咧 都靚嘅，因為可以擺好耐嘛，真係。 係啊，我試過送俾阿媽嗰陣時咧，佢而家聽緊嘅，佢見到佢都話：我中意呢個真係好靚喎，譬如有個玻璃罩啊。 咁你喺屋企仲見唔見到啊？而家？ 我梗係見到啦。 O K， 唔係啦，你覺得有人會抌咗佢咩？ 唔係，我唔知啊。 你張相會唔會 keep 低啊？ 我問 啊， 因為一定 唔好嗌交啊！今日情人節啊，嗱，除咗我哋咧會有 Happy Friday K 呢個情人節嘅大點唱啦，歡迎大家咧可以喺網上面已經留個言噶啦。另外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原來今個情人節咧花未必已經係咧好多人嘅首選禮物啊。 係 點解咁講咧？因為有一個嘅網站啦。咩啊？小心！ 佢掟低电话， 佢掟低个电话，可能因为要接住个仔啊！我继续讲住先啦吓，因为咧 几险啊！ 咩事咧？ 系啦，面上一罐橙汁就俾佢伸手就攞，所以我冇办法即刻你听到 大仔定细仔啊？ 播一样真系，飞咗个电话走啦， 应该系细仔系嘛？ 继续 系啦，嗱，我就讲到咧有一个嘅速配公司，你 keep 住，其实你可唔可以好笑啊？系咪？灾难现场咁样好似， 系完全冇呢个烦恼啦？ 系啊系啊，嗱，我讲到咧就有个速配公司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 查就話咧，首先今年估計咧有三成嘅受訪者咧都會留喺屋企度過情人節， 係啊， 而當中咧有好多人咧甚至冇計劃啊點樣今年過情人節添。但有一樣嘢，究竟最想收到情人節嘅禮物係啲乜嘢咧？即係由於疫情嘅關係啊，所有嘢都嚟過洗牌再嚟過啦嚇。 我收到一個花，我琴日叫咗阿楚榮咧就 send 過嚟俾我，最新最 hit 嘅而家就係呢、這個 口罩花， 正型叫做係點啊？抗疫嘅所有嘅產品兼有埋花插所有裏邊嘅。 係啦。 你記得早輪咧有一啲環保花咧，就叫做將所有蔬菜咧集埋一堆噶嘛，都好靚噶嘛，係咪？即係蔬菜啊、西蘭花啊嗰啲嗰啲乜嘢等等啊咧，集埋一集啦，咁樣可以食得、又可以靚啦咁。 你情人節唔好送西蘭花俾人啊，記住。 O、okay, K， 椰菜花送俾你好冇？ 千祈唔好。 西芹就送俾你好冇？ 係 啊，係啊，阿麥油麥菜都送埋俾你好冇？咁你今日咧見到咧嗰個花咧，嗰花束咧係有花喺度啦，但係唔多嘅。咁咧，但係咧跟住咧就加咗好多嘅酒精搓手液啦，跟住咧就口罩啊、等等所有嘢啊擺曬喺裏邊啦咁。 而呢一個咧亦都成為咗咧我呢個榜裏面啊最想收到情人節禮物，不論係男性同埋女性啊嘅第一位啊，因為咧都係分別超過咗三成嘅人咧希望可以收到口罩或者係酒精搓手液作為佢哋今年嘅情人節禮物㗎。 我覺得如果你送板藍根花啦，雙黃蓮花啦，都應該有異曲同工之妙嘅，全部都係喺網上編號裏邊。都是防疫花嚟嘅， 牛王解毒花是吧 是 这个都紧要。另外仲有啲乜嘢咧？都系呢、這个即系名列前茅嘅咧。花始终对于女士想收到嘅礼物咧，排第二位。但如果你计翻嘅话咧，佢个百分比只系得18% 咋。其实都真心低嘅，即系十个里面得两位女士咧系想收花，系啦。咁另外男士咧，即系嗱呢一个咧就系排喺男士嘅第二位嚟嘅。我唔知系咪真心话啦。但呢一样嘢咧喺女士嗰个榜里面，女士想收到啲乜嘢情人節禮物係唔上榜嘅，男士嘅第二位有19% 咧，就係話唔使收禮物，唔想收到禮物添。可能男士嘅諗法唔同啊，豪仔你覺得係咪啊？即 男士咧點解話唔想收到禮物咧？ 因為佢要還啫嘛。 係啊，因為大佬你最好唔好送啦，你送咗我又要回禮喎，係咪先？係 係 係。所以男士其實咧應該係基於咧自己又冇預備啦，自己又冇準備啦，所以就話得啦，唔使買啦嚇。你真的买咗，无以为报噶啦，到时 咁仲要系明明开头你知道有阵时咧，嗰啲情人节就话嗱，今年我哋大家都唔送礼物啦吓，唔使准备，唔使准备，跟住突然之间女士得 surprise， 男士就真心 surprise。 早早你好似都中伏啊， 系啊，中伏。所以我今年我好早啊，我做咗样嘢啦，我一早见到佢个电话坏咧，我已经买咗部电话俾佢，仲要系一早俾咗佢，跟住就话俾佢知嗱，我今年记得 啦，我有准备啊， 晨早流流搞掂咗啦，所以咧。但永远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真的送了一份礼物的话，我都有点期待今天我会不会有收获，希望不要收到一张照片好像阿田那样，是不是？ 阿田有没有回一张 JPEG 给阿华？ 哇， 没 给他过张我看， 不如你不要给 JPEG， 你用 GIF， 你高级一点 我试像美佳有没有？ 你试像你就是咯，你就是梨花咯。 我不知道啊，我不想知道啊，很多画面啊，大佬啊，我望着他的现在 晏啲 晏 啲 啦， 嗱晏啲我就离开屋企咧，就我哋而家你知 home office 嘅意思即系行出去噶嘛，咁我哋咧就我试下睇下咧究竟即系出边啲花市咧市况如何？ 喂，我可唔可以要求啊？你 有咩要求啊？ 即系买一支花翻嚟送俾我啊？ 唔会， 系买都买俾人哋个老婆啦，你贵姓啊姑？叫人哋情人节送花俾你， 都系剑兰啦， 系啊， 我都唔计， 系 啊， 牛谷啊，剑兰啊， 送支残花俾佢啦。 我都未讲完，我想送埋俾阿祖噶， 我唔使要啊，我真系唔使要啊。你睇下几唔公平啊！佢老公影啲花，跟住 send 咗张相俾佢，佢就满足啦。佢竟然开口叫你送花俾佢， 因为 还掂 佢落去嗰个市场嗰度嘛， 系啊，佢阴公啊，佢自己冇花。喂，如果仙人掌你收唔收啊？ 冇 都 OK 喎， 仙人掌支花啊嘛，冇听过咩？ 系啊，佢都开花噶。喂，但系讲真，如果咧平时情人节咧，可能系个即系男朋友咧，就话要 book 定台啊，咩唔知五星级西餐厅啊，锯扒嗰啲咧，我谂今日嗰个book 台排队咧，就变咗第二样咯。就變咗，大家要喺12點之前要鬥快去威人子度 book 台咯。 呢個真係好犀利啊！點解？ 因為今朝一早起咗身啊，就 send 咗呢個信息出嚟，然後就話咧，大家記住佢啊，七點鐘啊，佢已經候住啦。雖然未開通啊，大家都知啦嗰嚿嘢。 但我想問咧，之前咧屈銀紙咧唔係講過咧，就唔想大家排隊咧，就變成網上賣噶嘛，係咪啊？ 佢因為就係、是、因為十二點咧，佢就會有一個網上即係俾你去登記嘅網站咯。 實名制係咪要？ 係啦，係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其實你一撳都冇用嘅，佢未開通嘅。 係啊，係啊。 佢就講明十二點先至去咁樣咯。 咁但係問題係唔使排隊噶嘛，喺網站噶嘛。 冇人會咧，即係咁準時十二點嘅。你知香港人咧好得意嘅，佢真係覺得佢話就話十二點啫。 早有啲揾人早啲嘅，係啊， 可能我部機係 iPhone 十八嚟嘅，可能會快啲咧咁樣。 你自己開嘅 iPhone 十八。 會咁噶嘛？ 係啊， 所以就係咁撳咧，成日都心存僥倖咧，搏一搏咁樣咯。 嗱，如果買到嘅話咧，真係上網排得到嘅話咧，呢、這個可能咧就成為咗最好嘅情人節禮物啦嘛，係咪、 啊？不過咧，即係我認真啦，因為琴日咧警方都講咗咧喺呢段日子啊，已經咧即係有成千上百啦嚇嘅視頻 口罩騙案係咪？ 係啦，即係咧俾一啲嘅咩誒衰人咧，就喺度呃市民咧，就話有咩 300網購嘅口罩騙案咧、就被即係破咗啦，已經成功。 係啊，咁啊就講緊咧，即係損失嘅錢咧都唔多唔少噶。咁希望咧， 涉款嘅係110万元嘅， 咁都係多噶嘛。如果你計合買口罩嚟講，係咪先？ 同埋呃咗人哋個心啊！ 係啊，即係俾咗假，希望人哋咧真係好乞人憎噶。咁希望咧，大家即係上網買嘢嘅時候咧，即係揾翻一啲穩陣嘅大品牌啊，同埋穩陣嘅一啲機構啊等等啊，先去訂購啊等等啦，好唔好啊？嗱，我哋講下氣温先 而家。好，而家氣温咧就係20度，相對濕度咧就係96%。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嘅時間會去到今日嘅12點㗎。係 啦，今日直播室咧。有啊，桂花田啦，有黄耀祖啦，有喺在家工作嘅曾志豪嘅，咁啊今日点唱？ 冇错，1872388，一阵间可以打嚟啦。网上留言无人欢迎，今日系情人节，我同阿田决定今日净系播冧歌，同埋豪仔唔喺直播室，佢冇得唱歌， 有冇得唱王气生财啊？ 冇啊， 王气生财真系咁冧， 系啊， 你觉得可以冧到边一个啊？ 我觉得佢应该同佢啲仔讲咯，喂，王气生财啊，唔好搞事啊！嗱，呢个情人节冇办法唔听噶啦。Didn't realize that my life would change forever. Saw you standing there. I didn't know I'd care.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in the air.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Illusions are a com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Seems alright, although place that on you. I feel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you.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wondrous world where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彩虹站四个淡水冷却塔样本，其中三个的退伍军人肝菌浓度高于行动水平。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相关的十一宗病例。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话：，为了审慎起见，已经即时停止运作呢啲冷却塔。會安排承建商全面清洗消毒。李家润话：淡水冷却塔位于车站外，主要功能是协助制冷系统散热。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港铁已经加强站内的新鲜空气流通。他寻日和卫生署和机电署商讨事件，又强调港铁会根据指引定时定点测试和维修冷却塔。屯馬線一期通車，在早上上班的繁忙時間成為轉車站的大圍站，未見到有太多市民轉乘屯馬線。大圍站的地面貼上提示轉車顏色指示，大圍馬鞍山線往啟德以及東鐵線往紅磡站月台互通，乘客只需要過橋到對面就可以轉車。港鐵加派職員指示乘客怎樣乘搭新線。由大圍到康城翻工的陳先生說，不用到九龍塘轉車更加方便，相信能夠快至少10分鐘。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說，列車運作大致暢順。屯馬線一期特別頭班車在早上5時45分通車，由啟德站開往烏溪沙方向，百多名的鐵路迷見證通車的一刻表現興奮。內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當地公布近64000人確診，比昨日多近5000人，死亡個案增加至近1500宗。在重災區湖北省，昨日新增4800多宗確診個案，累計近52000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延遲企業復工和學校開學，要求省内各类企业不可以早于下个星期四之前复工。通告说，除了涉及疫情防控必需的医疗、药品以及超市等企业之外，其余企业都需要按规定延迟复工复课，以有效减少人员流动聚集，阻断疫情传播。美国政府再为当地通讯企业提供45日的宽限期，以便企业可以继续和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进行交易。美国商务部在声明里面说，宽限期将会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电信供应商可以继续临时营运现有网络，并在宽限期间寻找替代。美国司法部加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以及美国两间子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等16项新罪名。检察官指控华为等企业从6间美国的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起诉书同时指控华为涉嫌违反禁制令，和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和北韩等国家有生意往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雨势逐渐减弱，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72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33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8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2，升1.8；中芯国际16.6，跌6.8；美团点评100.4，系跌2蚊；小米集团13.24，跌1.4；阿里巴巴216蚊，跌1.2；友邦保险81蚊，升8毫；华虹半导体系报20.35，跌2.2；中国平安90.8，升5仙；盈富基金28.1，升1.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8，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8，澳元0.673，加元1.326，新西蘭元0.644，人民幣6.986，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84。日經平均指數報23704点，跌123点，港金現價報14610蚊，升2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575.18美元，賣出157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啊，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啊，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屯門公路出九龍啊，近住丁九橋嘅中快線咧，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經清理好啦。咁但係一帶咧都係擠塞噶。重複多次啊，就係屯門公路出翻九龍方向啊，近住丁九橋嘅中快線咧，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經清理好啦，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七咸道南过海就比较车多少少啫。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啊，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噶，咁而一带挤塞。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挤塞。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啦，就是东隧九龙入口啊，挤塞啊，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火炭路去翻工业村啦，近住贵地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重头下路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咁今日而家系落紧雨啦，部分地区啊，咁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潮流兴网购，特别是呢啲大时大节，我哋都会有机会喺外国订购一啲食物同埋饮品，而用于皮肤、头发或者指甲嘅外用产品。大家就应该要留意一下佢哋嘅产品包装。 如果有 HEMP、HEM 或者系 THC 等等嘅字眼，或者系大麻植物嘅图样，就系属于大麻产品。 即使货品嘅来源地可能将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不过阿 Lu 同思芬就提提你， 如果将呢啲产品带翻嚟香港，就有机会触犯法例，所以买嘢之前记得睇真啲啦。 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的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U 型的渠管其实它是会通到一些排泄物的风险的嘛。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我们知道以前有些疫情可能因为这个 U 型的渠位它干了，那么有些菌咪有机会随着这些地方去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是建议定期去确保这个排水的渠管，譬如说一个星期一次倒大概半公升的清水就倒入这些排水口，让它可以封住那个位置，不要等它有细菌或者病毒传入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曾志豪觉得他好细心。 我桂花田揀他是因为他真的很窝心，我晏咗起身他会敲我房门。 我黄耀祖最喜欢他的爱心， 所以风骚快活人就梗系揀他啦。 工人姐姐 ，Thank you Gina， 你真系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在我哋屋企里边。 头火势啊，佢真系咧贪靓贪到咧一个点啊！就连佢而家要戴嘅口罩遮咗佢三分二块面，得翻个蒙猪眼喺度，佢嗰个口罩依然要衬埋佢个外套嘅。系佢系边个？佢咪就系极度贪靓又炫耀嘅炫耀贪靓组咯。 梗系唔系啦，只不过开咗嗰盒口罩，全部都系粉红色，跟住落到摆咗喺个袋入边度，落到街戴口罩先知，哎死啦，同件外套撞色，我都系粉红色咁、 啊、 样， 真系唔觉眼咩啊？ 落到街啦，翻屋企换衫咩？定系唔戴口罩啊？我唔够胆啦。 一系咁样啦，我同你换啦，我换俾蓝色你，你俾粉红色我啊。 你做咩真系好想 笑一啲咩？我都几中意粉红色啊。 但如果我哋讲到有啲嘢想换嘅话呢，可能有啲人呢都会想喺呢个时候呢换身份。换咩身份呢？係又换咗你个人啦，换咗你个身份证啊。做一个澳门人嘅话呢，可能对于好多香港朋友嚟讲呢，会话呢一排真係唔差喎。点解咁样讲呢？知道啦，呢个嘅肺炎嘅疫情啊，其实令到好多地区呢都好影响大家嘅生活嘅。香港一样，澳门亦都一样。但如果你听到以下，我因为佢实在俾咗太多嘅措施啊，去援助翻佢哋澳门嘅居民嘅话，我只可以讲到部分，因为太多啦。如果唔系咧，个时间会好长啊。可能你听完嘅之后咧，你都会话：哇，真系唔好话来生先至做澳门人，可能今生已经想做一阵嘅澳门人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实佢哋已经分阶段地咧，有好多落实咗嘅措施，唔单止咧就系舒缓翻澳门居民啦，仲有各行各业嘅经济压力嘅。好，逐样嚟。首先俾啲 cash 大家先，佢哋嘅现金分享，你知佢哋年年都派钱噶啦。今年咧就会提早喺四月嗰度发放啊。永久嘅澳门居民咧就会有10,000蚊，非永久嘅咧就会有6,000蚊。另外咧仲会啊发放多一次嘅医疗券，每位都会有600蚊。至于咧社会工作局咧亦都有一个援助金，就是、向定期咧接受社工局咧经济援助嘅家庭咧，总共会发放2次嘅额外援助金，分别系喺3月同9月度发放嘅。琴日咧就再宣布每名澳门居民等等等等等，大家可能赚少咗钱啊嘛，但又可能要买多咗嘢，咁点样呢？3,000蚊嘅电子消费券俾每一位嘅澳门居民。另外退税有冇帮到啊？都帮到，退税咧就会增加去到70%，不过上限咧就系20,000蚊嘅。而至于房屋税嗰度系点啊？澳门嘅特区嘅居民，2019年度嘅住宅房屋税系豁免嘅，唔使交。豁免嘅唔单止系咁样啊，仲有啊，3至5月份啊，住宅嘅用户嘅电费同埋水费亦都唔需要交。咁至于咧就是、一啲嘅补充税啊、房屋税啊、旅游税啊、车辆使用牌照嘅税等等咧，都会得到宽免同埋豁减等等啊吓。 但系我想讲，我讲到冇气啦，我仲未讲完啊。佢嗰啲中小业嘅一啲嘅企业援助计划咧，我觉得咧都好帮到佢哋嘅，因为大家都知啦，生意难做咗，少咗人出街啊嘛，佢哋咧就会有一啲嘅免息嘅援助嘅贷款啊，上限咧俾中小企可以去到60万，而还款期咧系有8年嘅时间嘅。即系呢啲都只不过系部分佢哋嘅一啲嘅援助咁样。其实听到呢度嘅时候咧，系咪真系有少少葡萄呢？阿祖好坦白咁讲，嗰粒葡萄我塞咗12粒入个口度啦。点解呢？其实澳门嘅情况同埋香港嘅情况咧，大家都真系不相伯仲嘅，因为我哋都系好近内地啊，而内地同我哋嘅经济往来咧非常之繁复，亦都好似我哋个政府咁样讲啦，我哋点样都要唔好封晒啲关噶嘛，我哋要方便内地嘅朋友同埋香港嘅朋友往来噶嘛，因为我哋嘅往来真系好频繁。喺今次嘅疫情里面度，好多朋友都会见到，但系澳门同埋香港真系一海之隔，但系我哋嘅措施个处理咧，真系有几大嘅分别嘅。不论讲紧封唔封关啦，对大家嘅援助啦，有几大胆嘅决定啊吓，一系列咧，佢哋对于经济大家生活嘅援助出现咗啦。香港咧，咦，好似突然之间到讲到呢度都未谂到啲乜嘢。有唔同嘅政黨咧，就要求政府，亦都提議政府咧，會唔會派啲錢令到大家開心啲，亦都可能可以真係好現實地解決到而家佢哋面對緊嘅問題啊！好多香港嘅朋友賺錢少咗，一陣間阿祖可能可以同大家講下，有幾多零售業界嘅朋友佢哋需要放母親嘅假期啦，甚至需要減人工，有幾多鋪頭冇咗啦，已經即係直情要結業啦。有零售業咧已經講咗啊，估計未來幾個月可能有7000个機構咧係會結業嘅。大家嘅生活咁困難，派啲錢咧可能係幫到，所以大家對眼而家都望住啦。嚟紧嘅财政预算案啊，究竟阿波叔啊会做啲乜嘢呢？我咁讲嘅，我真系冇乜期望嘅。如果喺呢个时候仲有期望嘅话咧，咁我谂我个人咧就乐观到实在太离地同埋唔现实啦。但希望短期嘅一啲帮助可以帮到唔同嘅企业，帮到大家嘅生活，因为真系各行各业太多人已经变咗冇收入，但系佢哋嘅支出系冇减少到嘅，因为。你租紧嗰个地方，你要继续交租先有得住噶嘛，系咪？阿爸阿妈嘅家用你冇得唔俾噶嘛，因为佢哋都要继续生活落去噶嘛。奇迹我就唔期望噶啦，但如果大家都会讲到，而家嘅情况可能比2003年嘅沙士更加严峻嘅话，呢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希望真系只要做到4个字，将心比己，将佢个心谂下，究竟我哋香港嘅市民有几水深火热？有几需要去帮助，其实呢一个系可能解决到好多政治问题，大家个心点样知道、哦、原来佢真系关心我哋最好嘅方法嚟嘅。风头火势，二月份对我呢位拍档嚟讲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对佢嘅另外一半都好重要，因为如果佢嘅另外一半冇记性嘅话咧，应该会死得好惨烈。今日情人节，我呢位拍档竟然只系收到一张。相啊，相入边有花，佢已经好开心，唔系真正嘅花吓。但系如果今日情人节收到咁多花，嚟紧2月29系佢结婚20周年嘅纪念。如果阿华唔识做嘅话咧，哈哈，咁我真系要打 pat pat 啦。佢就系桂花田。 阿祖真的很心水清，这份对于我来讲都真的都挺丰富，因为女儿生日啦、有情人节，又计埋这个、结婚周年，都真的挺开心的这个日子。 是啊，但 我就真的衰一点。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忘记了我的女儿生日？茉莉公主是2月10日生日，我忘记了。 但你讲琴日喎， 我琴日同佢庆祝咯，咁啊补足，好彩嗰刻我就谂，好彩我个女唔系人系狗咋，佢唔识投诉，同埋佢自己都唔会记得自己生日噶嘛。 都补足阿茉莉公主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系啊，佢切咗蛋糕啦，琴日。 呢排咧，相信大家咧喺你哋嘅不同嘅群组里边咧，都收到好多咧关于疫情嘅信息。咁有啲咧仲会令你得啖笑，系苦中作乐。但系有啲咧真系咧可以叫大家冷静啲、理性啲嘅。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一段片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收过一条片咧，系讲抢米同埋抢厕纸嘅咧？嗱，真心觉得拍片嗰个朋友咧，佢好有心，同大家计数之后再分析。 我亦都真心觉得佢真系屋企系冇呢几样嘢嘅。咁啊，喺上个星期三咧，嗱，网上流传咧就话啦，喂，冇厕纸买啦，大家要去买厕纸啦。啊，认真啦，呢十日咧，唔知大家买唔买到厕纸咧？排咗几多次队，同埋排咗几耐队咧？啊，仲有米添啊！仲有漂白水啊，同埋嗰啲叫清洁消毒药消毒剂啦吓。咁、啊、我都试过走访几间超市睇下有冇呢几样嘢，呢几样日常平时你系冇先走去买嘅生活用品，睇下冇得买啦。结果其实喺星期三咧，外勤出去九龙城行经一间药房嘅时候，真系见到咧佢啱啱有职员落货，系啲咩啊？系厕纸啊！几箱嘅厕纸咧就刚刚放咗入去佢铺头度，啊，好快咧就见到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啲姐姐、婶婶啊、婆婆啊都走入去买啦。啊，至于平时食开嘅嗰只米啦，即系我自己食开嗰只米咧，我有半个月冇见过佢啦。不如大家一齐听一下拍片呢位朋友佢嘅分析啊。嗱，佢就话啦，一碗饭啊嘅米咧大约重27.5克。一包十 kg 嘅米咧，即系等于10,000克啦。咁啊，即系咧可以煮364碗饭啦。而每个人每日大概食到2碗饭，十 kg 嘅米可以食到181日，即系等于6个月。再当你一家三口照食啊，咁计啊吓，咁咧都可以俾你食到2个月嘅。结论系，其实你买喺屋企买咗20 kg 嘅米，已经够食4个月啦。系啦，清晰啦吓。好，到厕纸啦。佢咧就用咗一个 V 字嘅品牌嘅厕纸做比喻啊，咁咧佢就话啦，每条厕纸咧有10卷，每条厕纸有10卷啦，一卷咧就长39.6米啊，即系3960cm，而一格就长14cm。不过，我头先就有冇咁长啊？我度过我自己屋企嗰个咧就得11cm啫。咁啊，因为佢度紧 V 字品牌嗰个啦，咁佢就话一卷大约有283格，283格乘10卷咧就等于2830格。而男性每日啊，当佢放低几两一次咧，就用15至20格。而女性咧，每日要大小二便要用嘅就系40格。又当你一家三口一日用80至100格，平均3日用一卷，一条10卷厕纸，照计都能够用到1个月。结论系，当你买到2条厕纸，就够你用2个月啦。系啊，系睇到啦，嗬，20 kg 嘅米就可以用食4个月，而2条厕纸咧就够你用2个月啦。咁拍片嘅朋友仲话啦，佢屋企一粒米同一卷厕纸都冇啊！最后佢都想同大家分享讲啦，就话香港人共渡难关系好重要，没有不停的雨，天一定会放晴。佢话互相争夺就不互相争夺就不足，互相分享就有余。希望大家真系唔好再抢物资啦！嗱，亦真系啊，希望咧即系讲完之后咧，家中如果你有好多嘅米，好多卷厕纸，好多条厕纸，好多口罩，好多消毒用品嘅你，不妨 WhatsApp 下问下你身边有冇朋友，你系买唔到日常用品嘅。如果佢揾到嘅朋友嘅话，麻烦你话，我有多啊，我让啲俾你啊，或者我送啲俾你，希望可以真系做到大家互相分享，唔系互相去囤积嗰啲货品啦。 边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亲密爱人呢首歌系啊，做咗拣啫。 系啊，咁我哋情人节啊嘛，点一啲咧，即系大家都开心，我觉得好 sweet 嘅歌啦，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情人节咧，喺我哋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有啲新嘢。 冇错， 头先听新闻都听到吓。 屯马线一期咧，今日就通车啊。其实第一班车咧就系5:45嘅时候。 系啊，头班车。 系啊，见到嗰啲新闻片段咧，嗰啲嘅列车迷咧，都即系一起起步， 真系啊， 好开心，就去影一张靓相，打个靓卡先 咁样。咁啊，即系讲紧咧，由马鞍山嗰条线咧，乌溪沙站咧就直通去到钻石山咁样， 系咪？咁啊，即系中间仲有显径站啦、大围站啦、启德站啦，同埋 系啦， 呢个都好紧要啊！即系之前嘅启德机场，而家哇有呢个铁路可以去到啦，咁样。嗱，我哋就唔知道有冇我哋嘅听众咧已经做呢个先头报道， 享用咗， 但有一啲嘅网上面嘅，即系因为即刻已经要做一啲嘅比对图啊嘛。譬如咧，就有记者朋友咧就试咗啦，佢话究竟呢条屯马线？是不是比平时搭巴士快了很多呢、 okay、樣 其中一个就讲到就由马鞍山去钻石山他就说、比平时他搭那个 206M 的巴士是快了的但其实就只是快了6分钟不过那个车费就贵了60%、所以就有一些区议员就说可能对于沙田或者马鞍山区的居民来讲屯马线的吸引力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佢哋有一個少少嘅問候嘅咁樣，但係譬如對於某一啲嘅朋友嚟講、可能顯徑嗰方面咧， 之前咧就拍手掌啦， 係啦，因為佢哋未有列車噶嘛，係咪先？咁佢就話啦，即係都做咗啲嘅比對嘅。佢話其實咧，如果以烏溪沙去九龍灣咁樣啦，咁啊即係嗰個價，即係時間嗰樣嘢。 都係其實係爭幾分鐘、十分鐘之內嘅時間咯。不過我估計啦，其實佢都有經到呢一個中轉站，就係、是、大圍站啦。其實新界東咧，即係譬如大埔啊、粉嶺啊、上水啊各樣嘢嘅朋友都好多嘅，可能都會選擇再咗大圍站度轉車。係 啊，唔係其實我覺得會分散到人流嘅，真嘅係啦，因為唔使堆曬喺大圍嗰度啦，因為大圍 唔係啊，大圍要堆一堆嘅，因為而家佢哋中轉站啊嘛，更加大啊嘛，點會少咗人啊？ 啊，唔係，所以唔係而家誒田馬線直出去啊嘛，直出去轉石山咪唔使大圍轉車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 如果新界東嗰啲朋友啊，大埔上水嗰啲太和嗰啲，咪要喺係啦大圍站轉車咯咁樣。 我琴日咧同阿樂樂咧就好得意，佢喺度發現咗，你知佢好奇怪啊！佢發現咗媽咪啊，聽日咪冇咗嗰啲啡色嘢。我咩啡色嘢啊，樂樂？跟住咧，我再去再睇嘅時候，原來係咧佢所有嘅叫做站咧會貼住封住咗 個顯示牌， 顯示牌 喺個列車入邊。 今日咧就要搣曬，跟住我哋琴日同佢數，哇！其實佢都有排搣喎，要因為今日開通啦嘛，咁樣搣個貼紙，好傻嘅，傻到兩個。 同浙江省入境嘅旅客實施病毒檢測嘅措施，提升至向不限地區嘅旅客實行。首相安倍晋三召开防疫对策会议，将会拨备153亿日元，即是折合大约7亿港元应对疫情，包括支援持续短缺的口罩增产、减轻国内企业所受的影响等。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早各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而屯門和流浮山更加錄得大約10毫米。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早上有幾陣狂風雷暴，下晝雨勢逐漸減弱，吹和緩至清勁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雨，星期日天氣顯著轉冷，下週初至到中期持續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中午12點，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7点，升207点，总成交金额4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4点，升1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6，升3.2。中心国际16.78跌5毫，美团点评101.2跌1.3，阿里巴巴216.6跌6毫，小米集团13.32跌6仙，友邦保险81.4升1.2，盈富基金28.15升2毫，中国平安91.35升6毫，华虹半导体20.55跌2蚊，瑞星科技57.1跌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35，瑞士法郎7.929，澳元5.227，加元5.862，新西兰元5.003，欧元8.4187。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97。日经平均指数报23,704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4,61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3.5美元，卖出157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比较车多。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快线有坏车，公主道天桥啊去尖沙咀近住亚皆老街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的。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咯。咁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对出，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在海富中心。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的得奖者是， 我是敏感时刻的崔洁彤， 我是彭茉莉， 我哋想颁个奖俾我哋阿妈。 因为咧，我阿妈咧成日惊我肚饿噶，所以成台都系嘢食噶。 而我阿妈成日都惊我唔够钱使，所以台面成日都放低钱噶。 哇，咁你阿妈值得攞呢个奖多啲。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大新聞啊，喺度大呼小叫， 一單好一單壞，想聽邊單先呢？ 壞先啦。 正所謂冇新聞就係好新聞，今時今日仲有咁多新聞，係咪壞新聞先？ 咁好新聞呢？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仲有得睇喎，咁仲唔係好新聞？ 頭條新聞今晚八點， 港台電視三十一。 做咩啊？又俾老細鬧啊？喂，是老细的嗜好都是闹人的啦。 你老细还要你成日都加班， 不如你这样想咯，你都一路做嘢一路听风骚，你老细都不知道的，那你当打个和咯。听我阿祖讲，现在就去 pantry 度找个同事讲你老细是非，调戏啊会顺好多的。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情人节嘅 系啊，系冷静啲，瞄咗佢，唔好俾佢出声住啊吓。报个天气先嚟，2月14号情人节啊吓。而家咧就嚟到11点11分嘅时间，气温咧就21度，相对湿度97%，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12点噶。 系啊，直播室有桂花田咧，有黄耀祖啦，咁啊仲有我哋阿曾志豪，头先咧由屋企咧照顾仔之后咧个半个钟头之后咧，就出咗嚟呢度啦，系咪啊？ 系啦，去咗边度啊？咁样， 我而家喺花墟嗰度啊。 系 我咧，我又先你唔好以为咧喺疫情之下咧可以拉走咗啲买花嘅意欲啊！有好多朋友咧，依然都系一定要买花嘅。我身边咧有位好靓仔嘅哥哥，阿哥哥你点称呼啊 ？Albert 啦 ，Albert，Albert，Albert， 情人节快乐！ 系啦，点解会捉到 Albert 咧？因为佢就系正正喺个花档面前咧，我就见佢喺度买紧花啦。Albert， 你今年是送花俾边个女朋友？你老婆？ 老婆， 喂，你同佢倾下啦，因为佢拎住个电话，你同佢倾下啦。 好啊，冇问题啦 ，Albert 啊，今日系咪年年都有送开花噶？喂，阿祖， 唔系，今年系特别第一年啊， 特别第一年，因为唔使翻工系咪啊？ 系啊， 即系平时就买唔到。 系啊，冇错冇错， 系一个 surprise 俾你老婆噶。 当然啦，当然整个 surprise 啦。 哦，好啊，咁我哋细声啲讲啊，你老婆就可能会听唔到噶啦。咁 Albert 系啊，而家喺花墟咧买紧花俾老婆吓。 喂，咁今年咧嗰个灾情严唔严重？我讲紧咧，即系通常咧平时情人节买花好贵噶嘛，要俾好多钱。 同埋好虚撼，好贵系咯。 你目测嗰个市面啊，花墟个情况系点啊？咁 其实都冇乜人嘅咋，我谂以前会好啲咯，而家可能真系疫情嘅问题，所以都冇乜人。咁咯，但系好熱情嘅啲人都個個都係 都多嘅。 Okay, 就冇讲咁多咯。 即系人多嘅，但系不至于排队。咁我想问花价咧，呢个好紧要啊，系咪先？啊，我咩？佢冇讲，我冇经验喎、啊，佢。 差唔多啦，都就好过即系平啲啦，平咗啲啦，冇讲啲咁贵啦， 都合理价钱嚟嘅， 系啦系啦，绝对合理， 系合理咁就好啦。最紧要大家合理，老板娘又有生意做，咁就开心啊嘛，系咪先？ 系啦， 咁你又拣咗要买啲咩花送俾老婆咧？ 多数都系玫瑰噶啦，红玫瑰啊咁咯， 睇 下你满天星啊咁咯。 喂，我想问咧，系咪过往你去即系真系冇乜点做呢个动作噶？ 冇噶，真系冇噶， 真系冇。哎呀，今年点解突然间唔系点解突然间咁样先？你系咪做咗一猪嘢？ 唔系，因为社会风气又唔好啦，咁变咗不如大家开心下，咁咪就呢个机会咪做玩啲，咁咪做过咪第一年咪试下。 氹下老婆，哎呀，我谂紧个老婆等紧噶 ，Uber 翻去三十七路出咗去咁耐做乜嘢咧？点知原来 surprise 咁样。 唔系啊，我蛇颈王出嚟玩嘅啫。 蛇颈王，你做得好啊，唔紧要，系啊，你全名系咩啊？跟住下一句即刻问。 唔讲呢个。 问得你一个问题咧，都唔阻你太多时间啦。咁今晚嗰餐饭咧，嗱，我哋睇好多嘅报道都会话咧。唔夠膽出去食飯啊！啲餐廳都好難做啊！你哋會選擇即係喺屋企度做呢個情人節飯啦、啊，定係咧就出街食咁樣咧？ 梗係玩煮飯仔啦！ 哦，自己玩煮飯仔，又有玫瑰花仔，跟住咧就祝你哋快啲生多好多好多仔仔，咁啊好唔好？加油啊！今晚加油啊！ 加油努力啊！ 加油 ，Alvin！ 新年再打電話嚟點唱話，我有喜咧咁啊！ 係啊 ，OK，thank you。 好，唔該曬 Alvin， 你俾翻阿豪仔啊，唔該。 係啊，唔 該曬，喂，佢繼續要買花啦， 係啊，好 sweet 啊！見到 Albert 咁樣，我哋祝佢生多啲仔仔啊！ 係啊，喂，其實你知唔知咧？我而家即係十一點鐘咧，我嚟到花墟咧，我啱啱啊，我啱啱搶咗人生意啊！ 搶咩事啊？ 因為咧，其實今日咧人同此心咧，好多媒體咧都喺個花墟度報緊咧，唔同啲熱情啲啊！我啱啱接咗人户咧，本來咧 Albert 咧係俾人攔途接咧，有另一個電視台咧想幫佢啦。我呢啲快手快腳咧，劉先生你見到我咧裙拉褲咧衝咗埋嚟咧，就搶咗個訪問。咁跟住，因為今日真係好即係大家都諗緊同一樣嘢就係、 是、 究竟個情人節點算咧？咁我其實我而家喺其中一間即係佢嗰啲花圃度咧，嗱、你好容易望到就係咩咧？平时如果你嚟到嗰啲即系花墟嗰啲档口咧，佢就净系话俾你听啊，玫瑰几多钱几多钱啦。 嗯、 今日咧，我见到好多间咧，全部写咩咧？开心价， 开心价 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啲。 你报报个开心价嚟听下，乜嘢为之开心价先？ 系啦，唔系我又想话俾阿倩听，你太单纯啦。话明开心价嘅意思，就梗系其实即系平咗啦。但系佢哋又唔好意思，即系讲大减价咧。头先我问咗其中个老板娘咧，佢嗰个花束咧，其实就我都算几大束嘅，佢有成即系十几支玫瑰啦。咁佢寫住情人節開心價呢就$280。 唔係喎，平到嘔喎咁樣係。 係呀，我問佢喂，其實平時賣幾錢㗎？佢話要$400多咁樣。 $400多呢個都已經係低嘅價錢，因為花墟本身啲花平啲呀。 係呀。 $200，搞到我都想送雜費俾我媽真係。 喂，有冇得再平啲啊？ 仲平啲，人哋要做生意噶，好净谂自己啦，桂花田。 桂花田呢个$280咧，系咪之前即系会$400多噶？要买到？ 我估我 系啊，嗱，我而家同桂花田又倾两句先， 桂花 田点称呼啊？ 唔得 闲 咯， 唔得闲就好啦。 恭喜晒老板娘，恭喜晒老板娘， 老板娘 系啊，嗱，都仲有啲人同佢即系帮衬紧买紧花咁样咧。 我估咧平时就算唔系情人节咧，你要喺花墟买一扎嘅玫瑰花，你话有十几支加埋又即系包装好晒嘅话，其实$200多都唔得噶。 我琴日啦喺一间超市咧，我琴日去咗九龙塘嗰间超市咧，我见到呢支花咧都要$288起， 几多支先？ 讲紧得几支啫？好似三支嘅咋玫瑰花，跟住咧再大扎少少咧都已经$500多咯，喺超市。 我呢度见到譬如咧有嗰啲满天星啊，佢有一不过佢。就好得意，佢呢个主要系咧成束都系满天星咧，咁就有紫色啊，有白色咧，就好都好敷噶。咁佢就超开心价，你觉得呢个超开心价嘅满天星？ 通常满天星系衬花嚟嘅啫， 因为佢而家染晒色 啊，斋卖啊，系啊，佢有啲染咗啲紫色咧，即系总之成个大花束好似个炮谷咁大噶。 我估$180， 我估九十九， 系啊，佢嘅超开心价咧系。是$50嘅， $50， 但系大唔大束噶，曾树雄？ 大束噶，大束噶。 嗱，满天星平时 咧，其实你话就咁即系卖满天星。 佢機會又大唔大咧？真係 其實真 係 大嘅、啊。通常咧，可能就佢買咗啲嘅主花，就攞啲滿天星去襯。 係啊， 我平時如果要喺屋企有陣時，我會擺花噶嘛。 啊、 我擺花嗰陣時咧，一扎扎嘅滿天星，但我講緊真係一扎好細扎嘅啫嚇，就大約可能15-20蚊一束咁樣咯。係 啊，都貴㗎啲襯花。 所以如果你話咁大扎先至50蚊嘅話咧，就係抵到喊啊！買啦，買俾老婆啦！你而家諗住買啲咩俾老婆啊，豪仔？ 哦，我而家咧啱啱就去到隔篱有一间咧，就有嗰啲即系优惠价花束咧。嗱，其实你话佢真系好平又唔系，因为咧佢有啲你知如果佢啲花咧，佢有啲心思，有啲扎啊，又或者有啲特别啲嘅包装咧，佢都会卖贵啲嘅。我呢一间咧，而家佢有一啲就卖到都要780蚊咁样噶。 系系系，咁咩类型啦？ 咩 大扎咧？ 呢类型嘅花咧， 你都唔会知系咩花噶啦，唔系仙人掌， 你 想答我系咪？ 有咩好花介绍啊？今年玫瑰啊，系啊，讲两句得唔得啊？我哋香港电台咧问一下今年啲花市得唔得？我睇佢哋原来全部都咧好谨慎喎，喺做呢一个买卖嗰方面咧，有咩花介绍啊？如果可以嘅话。我有个朋友咧，佢身形比较肥胖啲嘅，咁有冇啲？唔系香港电台啊，系啊，讲两句得唔得？ 你话风骚快活人啊嘛？ 风骚快活人啊，介绍倾下偈啊！我有个主持咧，佢就肥嘟嘟嘅，啊，系啊，桂花田啊，买咩花俾佢啱啊？如果系桂花田嘅， 嗱， 我送俾佢咯，我送花俾桂花田，买咩花好啊？如果佢，我想送俾我拍档。系啊，曾志豪送花俾桂花田，佢肥嘟嘟 嘅， 好 开心。唔系咧，你要攞自己名噶嘛？ 屈金香啊？点解屈金香？ 因为桂花田成日都屈人。 我唔系啊，梗唔系啦，靓嘅人俾花机会佢话。 唔系，我见到老板系呆咗，佢话要送俾桂花田，我好难送啊，真系。 系啊。 咁如果送俾我有个拍档叫黄耀祖啊，佢就个子唔系太高嘅，会唔会有啲咩花佢捧喺条街度咧，唔会遮得佢太紧要 啊？阿姐叫我买盆吉啊。 仙人掌啦、 啊，为难咗几位姐姐听到。 嗱 ， 你问咗姐姐咁多问题，就喺呢间铺头度一阵买啲花翻去送俾 Obini 啊，知唔知啊？ 系啊，咁可以介绍下，譬如如果而家卖紧880蚊咧，嗰啲花咧系有啲咩嘅装束噶？即系嗰啲规格系点样噶？我见到系啊，即系譬如佢呢个衬花系咩嚟嘅？880蚊嗰啲咧。 哦，你睇 紧边只 花，我介 绍啲。呢个咯，譬如呢个啦，呢个880蚊都好贵喎。而家呢个系咩花嚟噶？ 吉 哦，有吉紧。 呢个 唔系介绍下花啫，介绍下 吉紧好啊，好意头啊。 哦，有吉紧，有肯亚玫瑰，有咩特别啊？ 咪肯亚嚟咯，比较热咯。 肯亚玫瑰 ，OK， 呢个又贵啲嘅，就会系啊。系啊，佢最后叫我影张相俾你睇啊！ 啊，系啊， 好啊，都好啊！ 喂，你影多啲相，我摆喺我哋嘅面书度，咁啊同听众分享下啊！而家喺花墟个市道系点样啦，同埋啲咩花靓噶嘛？ 喂，我发觉都系莲花最抵喎。而家仲有啲剑兰啊，30蚊啫，不如我买嗰啲俾你 好啊，你嗱，你扎一扎靓嘅剑兰翻嚟，我接受。 真系好耐冇，你谂下，连阿华影张相送花俾佢啊，佢都收货咯。你有现货花俾佢，梗系开心啦。 我唔理佢咩花，白菊花要。 但系有啲金，喂，我知道买咩俾你啊？有啲金鱼草啊嗰啲咧。 金鱼草系花嚟噶定系草嚟噶？ 金鱼草是花嚟嘅，一个小盆栽嚟嘅，15蚊嘅，好似系食虫嘅，专门系。 咁好啦，我同你夹份一人7.5啦，豪仔。 系啊，OK 啊，咁所以如果而家立一立眼咧，就即系人流就真系唔算特别多，不过可能今日又天阴又落晒雨咁样。 但系我想话咧，即系你泊车咧，即系你知花墟嗰度都比较窄噶嘛，但系即系过往喺未过年之前咧，就已经有警察叔叔喺度维持秩序咧，但系而家系咪都冇噶啦？即系 冇啊， 冇咁逼 啲啦。基本上你都系即系可以， 即系嚟到就可以拍低啦，咁样可以。 系啊，嚟到都可以自己拍低嘅，系、 okay. 啊。咁而家你话其实即系，我觉得买花嘅人都仲系有嘅。但系你话会唔会去到即系咁络绎不绝咧？咁啊，慢慢地啦，系啦、啊。咁、但系我觉得好事嚟嘅，你起码咧，你见到条街度咧。仍然嗰啲花铺咧就开紧张，仍然都好多。头先阿 Albert 啊，好多男士咧，其实佢都冇忘记到咧，疫情之下咧都仲要有爱情嘅。 我想问有冇见到啲真系好大扎，就喺度扎紧噶啦，咁嗰啲 即系 九啊九支， 应该送咗出去噶啦，应该系嘛？ 头先我见到有噶，我见到有一个咧系应该就系送货啲姐姐咧，攞住个好大嘅购物纸袋咧，佢就捧住一箱咁，即系我因为我偷鸡都望到嘅，好多支玫瑰咧，佢就袋住咗喺度嘅。我觉得仍然系有咧，有啲冇得空。 office 嗰啲咧，可以即係仲有得繼續炫耀落去咯咁樣。 但我見到有一啲應該係咧 home office 緊嘅，譬如我今朝翻嚟咧嚟到廣播度咁樣啦，喺嗰、那個就咁喺個小巴度上嚟啫嘛。嗰條街仔啊，我見到有三個人送緊翻嚟廣播度嘅住宅單位嗰度，即係可能咧就算係 home office 送咗屋企， 係啊，都送到屋企。我估可能大家嗰啲 delivery 咧，即係今年可能都有少少嘅唔同，未必係送咁多 office， 可能送多咗屋企咯會。 哦，系啊，所以不过而家我望到咧，其实都有几多男士咧，好似头先 Albert 咁样咧，系即系你睇得出佢应该就系啱啱 新手嚟嘅， 系啦，走咗埋嚟呢度咧，咁我而家都见到好多人喺度即系准备买紧花咁样，系啊， 咁啊开心啦，嗱，咁啊你喺出面咧就继续帮我哋影啲相啦，同我哋汇报下出面咧花市啊嗰、那个花墟嘅情况， 系你再八卦下，一阵咧我唔该你买一束花翻嚟啊吓 ，OK， 好，我等紧你啊 吓，收嚟先啦，一阵再同你讲。 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经意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欢有几何？真为难，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心海。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想你心海， 听住刘德华嘅《花心》嘅同时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荃湾线由于荃湾站附近嘅供电系统故障，目前服务咧系受阻嘅，所以咧荃湾线啊，应该系港铁嘅荃湾线啦吓，服务调整如下：中环至到丽景站咧系维持住八分钟一班车，中环至到丽景站咧维持住八分钟一班车，而丽景至到荃湾站系服务暂停嘅。丽景去到荃湾站咧系服务暂停，所以大家要留意住港铁嘅最新公布啦。 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花香你心海。春去春回来。 咁啊，今日情人节啦，咁 你讲到好似刘德华花心咁样， 嗰、首歌去唱嘅， 周华健都花心噶， 系啊系啊，好多人都花心啊。系啊，今日情人节咧，嗱，即系睇你诶个花人花啲心思咧，送俾女朋友或者老婆啦吓。 系、 咁你喺泰国，咁佢哋都有情人节噶噃。 系， 咁你估泰国人而家兴送乜嘢 花送俾即係女朋友或者係老婆 啊。 佢咧都一樣有花喺度嘅，但係啲花裏面咧佢又擺啲嘢喎，即係唔係淨係齋花咯？ 即係都係一扎扎咁嘅，即係唔係講緊嗰啲水仙花攞嚟沖茶啊，即係嗰啲唔係咁樣。 唔係，佢而家即係譬如咧而家有啲花束咧，而家都好多心思噶嘛，可能擺啲公仔喺裏邊噶嘛。 係啊，之前有試過有一排已經應該唔興噶啦，即係將嗰啲個 金 啦 咧， 都變成花咁啊嘛，係咪先？ 唔興啦，咁樣所以佢咧亦都會擺一啲嘢咧喺嗰扎花裏邊，哇，仲大受歡迎嘅喎咁。 我估佢嗱喺泰國裏面。唔係啊，嗰啲咩酒精搓手液，佢哋都驚噶嘛，口罩嗰啲唔係啦，唔係嗰啲啦。 係啊，好特別。 珠珠寶寶，嗱呢啲咪貴價咯？你諗下啦，係咪啊？我擺到龍鳳鴨腳，佢個花裏面度箍住，你諗下幾堅啊？幾金啊？你話係咪啊？ 嗰個男仔就金啦。 係啊，金啊！ 嗱，佢擺一隻動物。但係佢嘅 攞動物又唔係幾好啊！ 佢毛公仔嚟嘅， 毛公仔嚟嘅， 但係一個動物嘅毛公仔，但係你冇諗過，係咁你都擺得落去咁。 啤啤熊嗰啲啊， 啤啤熊 太 普通啦。嗱，係佢嗰啲 friend 咁滯㗎啦。 蜥蜴。 真係蜥蜴，我點解你咁叻蜥蜴嘅？ 因為嗰邊咧，我即係我會見得多係四腳蛇啦，蜥蜴耐唔少其實都會見到嘅，我喺嗰邊老家。 係啊係啊，佢咧而家咧，哦李美話。你以为蜥蜴个样就麻麻地啊？因为都几 有啲人好中意噶， 真系有人中意嘅佢咧，摆咗个唔同嘅 size 嘅蜥蜴咧，摆喺束花里面咧嚟包埋嗰个花咧，有埋个毛毛公仔嘅蜥蜴喺度。 系 嗰啲女仔佢话竟然有人系中意，啲女仔哇好得意啊咁样。 嗱，我就咁睇咧。如果我要睇嗰張相嘅話咧，其實個蜥蜴先至係嗰扎花嘅主角， 因為 因為 好大條嘅嗰個， 你會似係一個咧蜥蜴 cushion 咁樣嘅，好大個 cushion 咧有半個人咁長 嘅 喎。 係啊，點唔係嘅？佢話有都可以。 跟住咧就中間咧就只係加咗幾朵嘅玫瑰花咁樣。如果你就咁睇咧，你又覺得咦幾特別嘅？但可能咧真係啊，究竟有幾多人買咧？我唔知啊嚇。 細有佢有唔同嘅 size， 即係大中細嗰條蜥蜴啦，即係嗰條蜥蜴咧係。 點解係蜥蜴咧？嗬？你有冇解说到点解系蜥蜴噶？ 哦，唔系，个老板娘咧就话喺情人节之前周围物色紧嘅。其实咧系对蜥蜴咧，其实咧系俾人带嚟厄运嘅，系唔好嘢。但系唔知点解摆喺扎花度咧，嗰啲女仔 根本呢扎花就攞嚟掟煲嘅。嗱，我送啲厄运俾你，吓你送啲厄运俾我，我要同你分手啊！ 大受欢迎，话都唔系平噶，买几十蚊至几百蚊噶呢束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荃湾站附近的供电系统故障，荃湾线目前服务受阻，中环至到丽景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丽景至荃湾站服务暂停。港铁正系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荃湾至到丽景站。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同埋考虑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屯马线一期通车喺早上翻工嘅繁忙时间，成为转车站嘅大围站，未见到有太多市民转乘屯马线。大围站嘅地面贴上提示转车颜色指示，大围嘅马鞍山线往启德以及东铁线往红磡站月台互通。乘客只是需要过桥到对面就可以转车。港铁加派职员指示乘客怎样乘搭新线。到蓝田翻工的叶先生说，在大围到钻石山转乘观塘线更加方便。由大围到康城翻工的陈先生就说，不用到九龙塘转车更加方便，相信能够快至少10分钟。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说，列车运作大致畅顺。內地昨日新增5090宗確診病例，累計病患近64000宗，死亡個案增加至近1400宗，比昨日多121人死亡。在重災區湖北省，昨日新增4800多宗確診病患，武漢佔3910宗。全省昨日有116人死亡，武漢佔88人。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延遲企業復工和學校開學，要求省內各類企業不可以早於下個星期四之前復工。 新任省委书记的应用，昨日召开首次会议，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通告说，除了涉及疫情防控必须的医疗、药品以及超市等企业之外，其余企业都需要按规定延迟复工复课，以有效减少人员流动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正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内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开始得到控制，相信疫情过后积压的消费需求将会快速释放，经济会出现强劲反弹。荃湾和宜合道的五若如夫人普通科门诊诊所今早再度被纵火毁坏，医管局予以严重谴责。发言人说，恶意破坏医疗设施严重影响运作，令到无辜病人受害。医管局呼吁停止破坏行为，并且已经交由警方处理和加强诊所的保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有几阵狂风雷暴，下午雨势逐渐减弱，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雨，星期日天气显著转冷，下周初至到中期持续寒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35点，升205点，总成交金额49,5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9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4，升3.2；中芯国际16.48，跌8毫。美团点评100.7，跌1.8；阿里巴巴216元，跌1.2；小米集团13.24，跌1.2；盈富基金28.15，升2毫；中国平安91.3，升5.5；友邦保险81.3，升1.15；瑞星科技57.2，跌1.8；华虹半导体20.3，系跌2.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8，澳元0.673，加元1.326，新西蘭元0.644，人民幣6.982，英磅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084。日經平均指數報23,720点，跌107点。港金現價報14,5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3.87美元，卖出157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港铁荃湾线啊，荃湾线由于荃湾站附近啦，供电系统系故障啊，咁而家目前服务系受阻噶。丽景至荃湾站啦，服务系暂停啊，就系丽景至荃湾站服务暂停噶。中环至到丽景站啦，8分钟一班车；中环去丽景站啦，8分钟一班车噶。咁港铁咧系安排紧免费接驳巴士啦，来往荃湾至到丽景站噶。咁乘客咧要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啦，同埋考虑咧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喺交通嘅意外方面啦，公主道天桥啊，去翻尖沙咀啦，近住亚街老街快线咧系有坏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公主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亚街老街快线咧有坏车噶，一带车多。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啦，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慢线咧，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咧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啦，龙尾就喺芜湖街噶。

做咗個街坊啫，只不過 係 即係究竟佢哋仲係一對咁做嘅、 嗯， 可能係男朋友女朋友咁做啦， okay, 或者係老公老婆一齊就接受訪問咁樣嘅， 一齊做就 OK 啦。 係啦，一齊接受訪問嘅、嗯，但係今次嗰個情人節男朋友死亡問答比賽就主要就淨係問個男朋友嘅啫， okay, 好 就係、是、問一啲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譬如第一個第一對嘅情侶咁樣啦，佢哋就問個男朋友啦，誒、欸、你女朋友幾時生日㗎？ 哦，咁实际、啊， 你真系觉得实际得？ 喂啊，喂，呢个叫最基本入门噶咯 噃。嗱，电视嗰个访问咧，即系你睇到佢嗰啲戏系真嘅，冇造假，因为即系街坊嚟嘅啫。 咁有几多个答唔到啊？ 呢、這、一个我逐个讲啊吓，呢、這、一个第一个就话，嗯，首先误咗一轮。几个月之前咯，但其实呢个已经好衰，因为佢唔记得 exactly 系几时啊，所以就话几个月之前咯咁样。 喂，即系咁啊，可能咧佢问翻佢有冇讲而家咧问访问嗰啲人咧，究竟系识嘅同女朋友拍咗拖几耐嘅？ 嗱，佢又冇问到嗰、哦 okay, 一对，因为佢逐个逐个嘅街坊嚟嘅，唔、哦、系、okay, okay, 一个调查或者统计嚟嘅。 女朋友几时生日？ 系啦，咁简单嘅问题，佢就 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啦。跟住嗰个女朋友咧喺隔篱噶嘛，开头系笑嘅，即系谂住系玩嘢咩咁样，咁 都唔记得咁样。系因为外国人好中意讲开玩笑 啦，跟住个男仔，但其实你都嗰个男仔嗰啲戏咧，如果真系开玩笑都俾得好好啊。跟住就答十一月，跟住个女仔就已经呆一呆，唔系啊， 点啊？ 跟住就答十二月， 十二月你冇嘢啊嘛？ 佢就话唔系啊，跟住就话十月。是啊，十月中已经啱啦咁样，但跟住咧嗰个咧，即系个女士其实已经开始黑面。 梗系咯，你三下喎、啊，即系你答错咗。 系第三次先中。 第三次先中，你想点啊？ 跟住咧，但系嗰个记者咧就即刻问：咁十月几多号啊？ 哦， 嗰位男士嗰个嘴同埋嗰块面系黑到嗰个地步，因为佢心谂：喂，你问我咩月份我都答唔到啦，你仲问我日子，我实答到啦。 系啊系啊。 跟住个男士咧就撞咗三个日子。 哎呀，死！ 到跟住撞咗三個之後咧，那個女仔就直接諗係十月廿九號啊，唔使問啊咁樣。 哦， 咁但個女士咧都唔係好嬲咁樣嘅。 個當下只有鏡頭影住佢，梗係唔嬲啦。 冇錯， 唔係就係咯。 冇錯。 有冇追訪下嘅時候係點啊？ 呢個時候就唔知啦、 啊。 但有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真心仲尷尬。另外一個問題咧就是、兩應該都係情侶嚟嘅。 係。 問佢問個男朋友，你知唔知你女朋友咧就喺你隔離就話咩 size 咩 size 啊？你想講咩？ 唔係 咩 size？ 問佢最中意嘅食物係啲乜嘢？ 哦 ，OK。 嗱，最中意嘅食物咧，大家有大家自己諗下先。 範圍好大啊，中意咩食物？等我都要諗下話咩食物。 喺大家諗下，同埋咧喺我哋嘅聽眾們咧，你哋諗緊啊，究竟你哋有冇啲類似嘅遭遇？你男朋友係咪咩都唔記得？ 消息先啊！ 係啦 ，OK 嗱，啱啱咧就接獲港鐵公司嘅通知啊嚇，荃灣線由於荃灣站附近嘅供電系統故障，目前服務係受阻嘅。葵兴至到荃湾站的服务是暂停的，中环至到葵兴站是维持住五分钟一班车，港铁的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葵兴至到荃湾站接载乘客，就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和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大家留意住这个港铁的特别消息。 是啊，大家都真的有些意外，大家留意住。好了，刚才我 问到了，你知不知道你女朋友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个男朋友呢，即是个外国的男朋友 第二批来的。 另外一 pair 嚟嘅，就话好难啊咁样啊，呢个问题好难。跟住个女朋友呆咗，佢就话 好难， 有几难啫。 我平时都平时同你食呢个 fish and chips 噶啦。 唔系咁样啊，系佢就话有几难啫咁样。跟住个男士就咁我答啦，食寿司咁样。跟住个女士系即刻有少少发火啊。嗱，我就想问下你啦，阿田，佢话我最中意食嘅嘢有几难啦。我解说咗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真系唔会唔知噶。如果系咁样嘅话。即係作為任何一個男朋友，如果你平時有觀察、有留意你女朋友嘅話，你知道你女朋友一定係最中意食呢兩樣嘢。 OK， 嗱，我可以講埋個答案俾你知，就係飲啤酒同埋食 pizza。 喂，咁呢啲就經常都會食嘅喎。如果 仲要唔止經常食，我頭先會話。你会观察到，你会见得到喎，喺呢一个例子里面度。 嗱，会唔会系啲男士咧，即系会系话死咧？佢系最中意食，即系佢谂心啊，究竟边样嘢佢平时可能好难食到，但系跟住即系佢可能男士谂得多啲。 其实 常食唔系等于中意食嘅，会唔会咧？ 唔会，呢一个例子系一定系啤饮啤酒同食 pizza， 因为个女士就即刻咧拉起咗一个衫就。 原来呢位女士系闻 咗身啊， 佢闻咗一个啤酒同埋一个 pizza 喺只手度，即系讲紧喺呢个呢度系咩？ 我咩前臂啊？ 前臂嗰个位置度，佢话，所以个女士就话有几难啫，佢真系呆咗，有几难，中夹寿司咁样。 你真系咁讲啦，可能咧个男士就唔留意咗个前臂，佢留意佢前臂以上嘅地方咧，系咪？ 你上次帮佢兜啊？但个女士都唔系好嬲，因为嗰个嬲已经系转化成为唔系啊话咁搞笑，你咁都唔知咁样。 要捉住捉埋个男朋友，我啲嘢你慢慢攞去，等你永世都要记住。 另外一个咧又系出咗事嘅，佢就问又系问嗰位老公啦，就问个老公，老公点即系结咗婚啦，系咪？佢就话你知唔知你太太对啲乜嘢有敏感噶？敏感症状大家都好多啊！如果一齐相处嘅话，即如果有敏感，好难会唔知 系 咪？ 系啊，一定要知道。同埋你同佢一齐相处，同埋一齐食嘢噶嘛？即系等嗱，唔知佢系用嘅敏感定食嘅敏感啊？但系呢个一定要知道噶噃。 呢个男士佢都觉得佢知噶，因为佢谂一谂，佢好肯定咁样答，冇。我老婆冇任何嘅敏感，跟住个老婆就攞咗个咪就讲：我对于呢个盘尼西林抗生素系有敏感嘅，试过因为咁咧差啲死噶。我觉得佢应该会记得噶咁样。 如果咁样咧，唔系，即系可能咧个老公可能比较谂得简单咧，就系谂下食啊或者系着方便边啲敏感，就冇谂过系药物嘅敏感。 咁你系咪即系都会觉得有阵时男士如果唔够细心，你系会接受啊？咁代表？ 头先第三个接受到，譬如第一、 okay， 第二 个老婆因为呢个敏感争啲死过噶、哦， 唔系咁，但系嗰争啲死过系咪同佢一齐经历先？如果系嘅话咧， 我 谂个 老婆讲得咁，应该都会 知啦。我即系咁谂嘅，系咪先？但系第一个我真系接受唔到咯。女人咧记数字系好紧要、好重要嘅，但系佢竟然系月份咧、日子都唔记得嘅时候，我真系要冚佢几巴咯。 但系有阵时又会话嗰啲咧女士咧，对于一啲嘅数字，例如佢自己嘅年龄系特别唔敏感同埋唔想记得。 Well， 我哋自己唔记得我哋嘅事啊，你唔可以唔记得咯，就系、是、咁简单， 就 系、是、 咁简单。唯有同所有嘅男士讲句，你哋要练啲好啲嘅记性啊，咁样先至有一个快乐嘅情人节啊。 等我一阵间再 WhatsApp 俾阿华，睇下我搵啲 Q 一阵间仲有冇啲咩题目啊？ 仲有啲题目噶，但我唔想你加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进造无论任何岗位都可以。 同根同一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方受困，陪你走陪着你撑，这脚步声战争，有个人会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同 可以做到的都做，哪怕只是一句安慰。李明浩就是本住这份心情创作出这首抗疫为题的歌曲，将鼓励送予所有同根生的人。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李荣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荣浩同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 好啦， 系啊，佢都好辣咗啦。 你好辣喺边度啊？你好辣喺边度啊？喂， 我咪好辣喺度咯。你听唔听到我啊？ 听到，你听唔听到我啊？ 听到，又系 L A 同埋洛杉矶，系啊。好啊，其实我本来咧喺你讲百无禁忌之前咧，我本来揾到一间铺头咧，佢就有一个特殊嘅情人节送礼服务咧。其实佢系叫你送种子俾你个情人噶。 哦，点解咧？有啲咩特别嘅寓意咧？ 咩咪种出一朵花，种出一个果咯，系咪啊？ 系啊， 开花结果。 即系唔好买人哋现成嘅，佢就话咧有自己香港人嘅品牌，自己香港人嘅种子。佢仲话你攞个杯面作为一个盆栽嗰个器具咧，都已经可以咧将啲种子摆落去，就种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样咁个都几有心思啊。系啊，呢啲就真系吓。即系自己栽种一个爱情果出嚟啊！ 我自己爱情自己种系咪啊？应该咁讲。咁你有冇买翻啲 翻嚟 啊？ 有啊！ 你买咗啲咩俾佢啊？咩啊？ 多谢你啊！ 我 即系一阵你翻嚟系嘛？ 因为呢个啱粗啊，呢个都几啱你喎，真系。 咩？你真系买咗个种子俾我啊？ 梗唔系啦，因为佢嗰个要有排种噶嘛，我买嗰个贵喎，先开心价噶，你知唔知啊 ？OK， 咁啊，等你一阵间翻嚟啊。 系啦，咁你继续百无禁忌啦，而家快啲嚟啦。 好啦，嗱，你即系新年嗰啲嘢咧，我哋已经讲咗七七八八啦，系咪？疫情亦都讲过咯，咁我哋继续讲翻我要讲嘅生命之源。那個、水井 系嘛？好嚟啊嚟啊嚟嚟啊！ 嗰个水井其实都真系咧有好多要讲嘅。咁啊，之前咧讲咗啦，个井啊里面啊要摆只龟落去噶嘛，系咪？ 哦，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哦 ，OK， 咁啊要摆只龟落去个井度。 你记得？好叻 ，OK， 好。 系啦，摆只龟落去咧，就系咧一来就睇下啲水系咪有毒啦，系咪？哦、如果佢有毒，啲水有毒。 我谂我嗰日冇翻咯， 可能你放 紧 假 噶， 系啊系啊。咁咧，即摆只龟落去咧，就睇下有冇啲水有冇毒，因为佢哋啲人都要打井水嚟 嘅。残忍嘅。 嗱，又 冇唔翻佢上嚟嘅，点会唔可以咁讲啊？ 都系嘅，如果有 只龟嚟噶嘛，引只龟冇事噶。 咁但系如果咧，如果只龟冇事，啲水咧就可以饮得啦。同埋井里面咧，讲紧啊，井里面嗰只龟咧，即系都系一个水神嚟嘅。 系引井龟啊，佢系 系水神嚟嘅。咁所以咧，就喺度井嘅时候咧，刮井咧个工程咧，其实咧都有唔少嗰啲禁忌嘅。咁啊嗱，喺井上面咧附近咧系唔可以种一个莲花嘅。咁你估系唔可以种啲咩嘅莲花喺嗰度啊？即系喺井嘅附近啦，喺或者喺上面。 头先我话有几多种莲花嘅咧？原来有分。 喂呀，莲花 岁莲，我净系答到一种。 新年嗰啲莲花、啊。 哦，新年嗰啲莲花，我以为一朵朵嗰啲啊。我哋两个都错。 我以为你话嗰啲莲啊，莲子个莲添，我以为你话。 我 都系咁谂。 新年嘅莲花。 好，有啲咩新年嘅莲花唔可以喺个井上面度种？ 系啦。 点会喺个井上面种得到花噶？吉紧点解啊？ 佢啱啱识噶嘛。 少啊嘛，系咪先？ 唔系唔系，系花嚟嘅，好多人做，好多人买嘅嗰、那个花，但系一买就要买一路买落去，又唔可以断嘅。 水仙喎、啊，佢话 唔系水仙。 啊、 有啲人就会喺个花度转，有啲人会喺个 桃花， 系啦，就系、是、桃花啦。 但我始终都解释唔到点解可以喺个井上边度种到。 唔系井嘅附近啊， 井 嘅 附近 系啦，总之围住个井近啦。咁桃花咧，古人认为咧，桃花咧系要嚟辟邪驱鬼之用嘅。 哦， 咁啊，如果咧桃花咧嗰啲花 吸引咗啲水鬼， 唔系。桃花嘅桃花一饱满完咧，即系开完之后咧，佢会跌噶嘛。佢话万一嗰啲花瓣咧， 咩花唔跌啊，大佬？咁即系咩花都唔种得。 唔系桃花系比较易啲嘅，桃花系比较易啲嘅。如果万一啲桃花嗰啲花瓣跌咗落去个井度， 咁就会有桃花劫啦。 驱鬼噶喎，唔系咁咪啱咯，咪可以驱走啲鬼咯。 但系你唔记得头先我所讲咩啊？个井里面有咩神喺度啊？有水神喺度噶嘛？咁你桃花啲花瓣， 鬼都唔同。 嗱就系、 是、 嗱，而家就系讲紧啦。如果啲花瓣万一跌落去个水神嗰度，咁水神就会话做咩啊？你当我系辟邪啊？你当我系鬼啊？咁样啊嘛。所以咧， 我哋一臂之力啫嘛，谂住 唔系啊。所以咧，佢就话咧，因为桃花系我嚟驱鬼嘅。如果啲花瓣跌咗落去个水神度，就对神诶、那个水神不敬啊，知唔知啊？ 哦 ，OK。 水神就会觉得咧，喂，你话我系鬼咁样咧，佢就唔会保佑你哋，会整鬼你嗰个水井有毒有性啊，弊家伙啦，系咪先 ？OK。 好啦， 咁小气嘅、啊、你讲到啲神， 要激嬲佢，唔可以激嬲啊，唔可以激嬲个水神啊，知唔知啊？ 啊，知道。知道好， 仲有嗱，如果个井啊，可以阻住你，即系咧阻住你行路，你直行嘅阻住你，你跨唔跨过佢咧？ 我唔跨，容易跌落去啊嘛。系啊，咁咪 即系唔系有啲井唔系大噶嘛，有啲井系细噶嘛，有啲井唔系高噶嘛，系矮噶嘛。 但都冇理由跨过井啊！你绕过去行唔得嘅咩？ 嗱，即系咁嗱，总之就唔知啦吓，有啲情况我哋都嗱想象唔到。 坑渠盖系嘛？我哋系咪嗰啲道路嗰啲坑渠盖啊？ 系，以为系嗰啲坑，系可能因为跨，因为佢有时会冚盖噶嘛，咁可能就诶跳过去啦，跨过去啦，得唔得？ 唔得， 唔得噶啦，咩？ 点解唔得？ 点解唔得？钟志豪， 裤浪臭噶嘛，要裤浪有味噶嘛， 仲要你谂下， 会噏，系啦，噏亲啲水神咯。 系啦，同埋你谂你跨过个神，你用你个胯下跨过佢，嗰样嘢几唔礼貌啊，系咪？ 啱啊，真系啊！佢话咧，那个井啊，千祈唔可以揽过佢，因为水神坐镇紧啊嘛，你跨过去即系得罪咗佢啊！你千祈唔可以跨，跨咗之后点会点啊？会减寿添噶，系、 哦、 啊，因为你哇，你话水神望住你胯下，系咪先？咪想死啊！ 我以为会对影响我嗰部分嘅功能添， 你嗰度就掂唔到嘅。 系啊，你放心啦，系啊，佢睇唔到添啊，唔知以为你 唔好再妒忌我啦 。好啦好啦嗱嗱，另外咧嗱喺起个井嘅时候咧，咁嘅人咧点知道即系嗰度咧即系。即系点样掘嗰个井啊？点样去即系挖掘嗰个井？你知唔知道？ 我转地基， 我知道林鹤先嚟掘井嘅，一定要口渴掘得。 唔系啊，嗱 ，OK， 即系大家知道咧，头先我之前咧有讲过话，即系趁地林啊，或者啲水啊滋生咗一啲嘢，有啲嘢，有啲即系做咗一啲仪式咧，就发现嗰笪地咧就可以掘到井啦，就可以做井啦。但系咧，你知唔知咧？即系喺屋企喂。 你讲就得噶啦，你讲就得噶啦。 咁、哦、咧、okay, 你就觉得个井咧系咪又黑又深啊？ 系 系啊， 唔系光嘅，里边有幻彩永 恒。好浅嘅，我都唔知点答你嘅，真系系咯。 咁咧，因为古人咧认为咧个井咧又深啦，又黑啦，即系好诶，刮到好地底好深噶嘛。咁、咧又冇人去过呢个地底，你觉得呢个神秘嘅地道会通古人啊？会觉得通去边个地方？ 地狱。在地底嘛？ 呢、哦這个我真系知，唔系我呢个我真系知道。 系咩啊？ 海龙宫咯，因为我觉得嗰度系直接通海龙宫噶，应该。 即系通咗去嗰个海鲜房嗰度系嘛？珍珠海鲜房去咗。 地底黄泉之下咁样， 所以我咪话地府咯。 啱啊，佢咧就觉得咧呢、這个井咧又深又黑啦，又唔知系咩地方咧，佢又觉得有条神秘通道咧。通去地府嘅，譬如如果咧你咧打烂，又或者咧打即系打烂嘢啦，或者系唔小心将自己身体一啲嘢咧整咗落去啦，或者个水兜即系滗水嗰个嘢啊整烂咗嘅话咧，咁你嗰一年咧你就弊家伙啦。佢话咧，因为你一来咧伤害到个水神啦，二来咧佢觉得咧嗰度啲嘢会拉咗你落去，咁所以咧啲人咧。每一次咧去到打井嘅时候咧，都会小心翼翼，将自己啲衫就即系卷好晒咧，避免带好多饰物喺个身度啦，同埋会小心翼翼嚟打水，因为恐防啲嘢咧跌咗落去里面之后咧，嗰、那个井就会扯你入去，带埋你入去个黄泉。 我唔信你头先讲嗰啲嘢，你讲到未即系话阿水神住得好近地狱咯？嗱、你自己都口窒啦。 即系咁样，唔系另外古传咩嘢啫？佢话可能被盗传咗去。 可能系落去。 镇 住啲鬼啦，系咪啊？ 嗱，我就唔知啦。阿曾志豪，我哋而家系时候咧要听新闻啦。咁你希望我一阵间咧见到扎花就见到你啦吓。OK， 拜拜。 案首相洪森喺现场欢迎乘客落船，乘客落船之后表现兴奋欢呼。威士特丹号今个月一号由香港出发，原定星期六抵达日本横滨。但是由於憂慮疫情，日本、關島、菲律賓、台灣和泰國都先後拒絕郵輪入境，最終獲柬埔寨當局批准停泊南部西哈努克港。船上的1455名乘客和大約800名的船員在健康檢查之後可以前往首都金邊，然後回家。美國駐柬埔寨使館人員派人協助郵輪所屬的荷美郵輪公司重申船上沒有出現新型肺炎病例。天氣方面，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是影響廣東西部，並且逐漸靠近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顯著轉冷，风势颇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持续寒冷。依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95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52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15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9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2升2.8，中芯国际16.56系跌7.2，美团点评100.5跌2蚊，阿里巴巴216蚊跌1.2，小米集团13.2跌1.6，盈富基金28.1升1.5，中国平安91.15升4毫，友邦保险81.1升9毫，建设银行6.5升6仙，瑞星科技57蚊跌2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32，瑞士法郎7.928，澳元5.223，加元5.859，新西兰元5，欧元8.4154。每百日元对港元7.0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704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458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28美元，卖出157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荃湾站附近嘅供电系统有故障啦，而家目前服务受阻噶，葵兴至到荃湾站服务暂停，葵兴至荃湾站啦服务暂停噶，咁中环至到葵兴站啦就维持5分钟一班车啊，中环至葵兴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咁港铁咧已经系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葵兴至到荃湾站咧接载乘客噶，咁啊搭港铁嘅朋友留意啦，就系葵兴至荃湾站啦。而家服务暂停。另外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加路街快线的坏车就走了，现在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树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是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一段就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本年度最佳情人嘅得奖者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啊， 我是白元浩啊， 我的最佳情人得奖者就是妈咪啊，因为呢她成日都煲靓汤俾我饮啊，润心润肺啊嘛。 至于我的最佳情人呢就是两个家姐啦，虽然我哋唔系一起住，但系经常都会有好多好甜蜜嘅信息往来，好窝心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用爱唤醒每个家庭。 其实最佳情人就喺我哋屋企里边啦。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2点钟之后我哋有风骚大点唱，讲咗先啦，电话号码就1872388 1872388。情人节嘅日子，如果你哋都想送上一啲嘅祝福嘅话，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之余喺直播室里面，我哋有一位女主持，佢自己喺度笑得开心，开始变女模嘅感觉啊，有少少。 好靓嘅，因为我收到我要嘅，我收到我要嘅情人节礼物，唔好意思，真系都好破费下。 嗱，头先咧就有一位要形容一下嘅，我哋有一位嘅外派专员啦，嗰、那个咧就系阿曾志豪，佢今日咧就去咗花墟嘅，去咗花墟之后，头先咧喺个节目里面已经讲咗噶啦，佢咧就系会买扎花嚟送俾阿田嘅，阿田你自己形容一下。你目前見到嘅係咩咧？佢連價錢牌都未必我見到。 唔緊要，呢個都話咯，心意係一件好緊要嘅事嚟噶嘛。 係啊，我哋等佢自己介紹一下，你揸阿天而家揸住嘅呢扎花，你花就送咗嚟啦，人就仲喺出面嘅。 我啱啱揾咗美國最犀利嘅速遞公司，就叫做印玉速遞，係啦，已經速遞咗過你啦。 你人肉定印玉嗰個速遞啊？ 印玉， 印肉，印肉係啊，好靚啊！多謝你啊，張。之后，哇！因为咧佢咧个袋咧，即系嗰个叫做栽住呢个小盆栽嗰个袋咧，系好有好靓啦，根本唔会掉咗佢嘅，咁咧可以吊咗喺屋企嘅一个地位置啦。跟住咧，哎呀，多谢你。 系啦，而嗰块树叶咧系冇花，即系嗰个植物系冇花嘅，只系得一块树叶。但系嗰块树叶 系嚟噶，仙人掌嚟噶。 No no no！ 嗱，你都以为仙人掌咧？ 唔系啊， 系树叶嚟噶， 嚟噶，好搞笑噶啦。 佢本身系块心形嘅，即系我见到绿色心形嘅。 你唔好。 因为呢我望到佢嘅时候呢，首先头先阿田形容嗰个手抽袋呢，其实真係好似一个 一个 女士用嗰啲即係手袋咁样嚟嘅。咁呢佢就透明㗎啦，细细个即係好的色㗎啫。咁我諗你其实啱啱好装到咩呢，装到三支洗手液。咁啊，差唔多啦。 系啊，差唔多，真系啊，系啊，大支装栽唔到， 但系好靓噶。 佢有个细细个盆栽咧，我见到佢上面咧又唔系摆泥土嘅，佢系摆咗嗰啲咧，好似粉红色嘅嗰啲唔知咩吸水石啊，定唔知咩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都几靓嘅。咁最紧要系咩咧？我真系以为仙人掌嚟噶，因为佢就有一棵咧， 都几硬噶佢。 系啦，有一块好大嘅绿色嘅叶，净系得一块嘅啫，硬框框咁样嘅，但系系厚身少少嘅肉食类嗰种咧，啱晒你啲肉食类咁样咧。咁我就问老细话：喂，老细呢棵系咪仙人掌嚟噶？佢话唔系，佢话唔知叫咩，佢话有好似有写嘅呢棵系嘛？唔知 系啊， 心形叶定咩心形花咁样 咧？咁咪好明显你出去买嘢就俾老细呃啦，因为嗰个字咧真系写住仙人掌。 咁啊搞 系啦，嗱，仲有佢有个车洞嘅车洞，或者系咩咧？多肉。植物拼盘，你系咪见到多肉啊？呢两个字就觉得要派俾阿田啦。 系啊， 因为咧即系猪肉嗰个肉嘅，佢就系多肉植物拼盘，亦都可以叫做仙人掌。 佢呃我话唔系仙人掌，你有冇搞错？ 但系起码 佢仲要几离谱，同我讲咩老细？我话系咪仙人掌？佢唔系。跟住我话咁佢会唔会生花噶？佢话。佢会喺个定上面咧生一支框出嚟咯， 系 咁咪即系仙人掌咯，咁啊，唔系搞错啊， 有少少分别嘅，起码我见到呢、這个佢个形状咧就系、是、心形嘅，同仙人掌唔一样啦，同埋咧 心形仙人掌咯， 系啦，但系同埋仙人掌咁咪有啲针啊，有啲刺咁样黐一黐到， 佢冇嘅， 佢就冇嘅， 佢好滑嘅，同 埋你信老细定信老细打出嚟嗰个 label 啊？ 唔紧要啦，心意好紧要， 系啊，同埋啲心意，你知唔知个心意值几多钱啊？佢连价钱牌都冇搣。 唔紧要， 佢就想话俾佢知你值98蚊就桂花田咯，话俾你知。 头先你知唔知我翻到嚟咧？ 有讲价系嘛？ 我用恩旭速递速递咗翻嚟之后咧，咁咧我哋有同事见到咧就同我讲话，喂佢都有买过呢个咧送俾佢老婆，咁佢问我几多钱啦，咁我就叫佢你自己 check 下恩旭速递张单啦。佢见到之后佢话哇。喂，贵过佢平时买嗰啲喎。 咁今日情人节啊嘛， 你买贵咗啊！原来喺疫情之下嘅咁样嘅花势咧， 都有贵， 仲系会浪贵咗 佢。我自己就觉得同疫情无关嘅，只不过见到一个咁样嘅朋友，即系你啊，曾志豪啊吓，即系见到呢个样，我仲唔系呃你咩？即刻睇我嘟嘟我添啊！真系即刻， 好啊真系，不过唔紧要啦，嗱呢个就啱晒，因为嗱。你又可以慢慢栽种啦，又种到佢个框上面又话唔知有支花出嚟啦，咁咪 好意头啊！仙人掌嚟嘅都系仙人掌，唔好唔开花噶嘛。 开咗个花，开咗定咪变咗苹果咯，青苹果。 你俾反应我笑耶、 我的反应就是除了阿田有得收花，我哋嘅听众都可以收到点唱噶嘛。今日咧就是、我哋 Happy Friday 点唱嘅日子啊！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桂花田同黄耀祖啦， 直播室出边咧就 外面啊，仲有曾志豪啊，电话号码 恩旭速低系啦， 18723888就可以咧就打电话俾我哋啦。而家俾我哋就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曾志豪你就负责读下我哋网上面嘅留言啦，好唔好？ 冇问题，冇问题，你哋读先啦。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fax 过嚟嘅。我系阿文啊，佢话今年咧我第一次咧同太太阿娟啊过情人节啦，咁希望咧想点唱俾佢听，祝佢咧情人节快乐，唔好再嬲啦，老婆。 Okay. 希望咧可以播翻首冧歌啦，可以氹下老婆啦，老婆，喂，第一次过情人节唔好嬲猪啦。 OK， 可能就结咗婚之后嘅第一个情人节啦吓。 系啊， 好，我呢度咧有一个 inbox 嘅留言嘅，就有阿 Joyce， 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阿 Joyce， 今日系我生日兼。结婚27周年啦，我梗系要读啦。呢个点唱？佢话咧就想点唱《每天爱你多一些》俾佢老公听，多谢佢咁多年嘅照顾我。恭喜晒阿 Joyce 同埋你老公啊！ 系啊，咁呢度有个 Jojo Wong 咧，佢就话啦：主持你哋好，我要点唱俾香港人听。见到大家咧为咗派口罩同消毒用品咧，就真系爱在瘟疫蔓延时啦。不过佢话咧，请记住。呢份爱要包埋俾毛孩，唔好唔信嗰啲荒谬嘅传言，抛弃咗佢哋啊！千祈唔好啊！ 嗯 ，OK， 好啦，呢度咧有啊 Wiley 啊，佢话咧啊由阿田做幕后，我已经听到到而家啦，多谢晒你啊！佢话今日想点唱恒神太保敬酒会嘅 Ada 听，祝佢咧天天都开心，同埋咧想点唱埋俾认识佢嘅全部人。佢话祝愿咧大家情人节快乐，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系啊，呢度咧就有 Carmen， Carmen 咧就话咧。哎，琴日就点唱啦，情人节啦、啊，我可唔可以点唱俾爱是永恒，俾我未婚夫听啊？ 爱是永恒。 嗱，人哋件事好 sweet 嘅，你唔好去到咁澎湃先，一嚟就啊吓。佢话咧，唔知咧喺疫情之下，我哋咧都少咗见面啊。不过佢好好噶，佢好多时候咧，当我需要佢帮忙咧，佢就会喺身边度 support 住我，拖住我度过困难。佢话情人节俾我容许我辱骂一下，佢话。温志熙，我爱你啊！我是你的未婚妻文文啊！ 哇、wow, ，真系好爱啊！真系 啱咯，澎湃系适合佢啊！真系呢度有一个明日野婴儿啊，咁咧佢就系即系好有心机咧，用手写喎，咁然后佢就影咗张相咧摆上网嘅，佢就写住咧，佢就话：三位好，我咧系为咗高达而舍弃咗咧同人类社交嘅婴儿啊！我想同爱人咧高达咧就传递爱嘅留言，哇！唔知系咪真系同高达讲嘢嘅咧？ 系应该系嘅。 系啦，佢话自从咧幼小的自己对你哋一见钟情，我就俾全世界喺背后指指点点。佢哋话我过于自私同埋幼稚嘅爱情，当时自己曾经想一了百了，因为冇人理解自己对你哋嘅爱慕。但系冷静之后，我就谂啦。如果我自己了结咗嘅，我仲点能够同你哋讲一声 I love you 呢？于是乎，我同自己讲，就算我被全世界批评我一个无可救药嘅癫佬，我都一心一意头也不回咁样奔向你哋，前往只属于我哋嘅宇宙。十几年过去咗啦，而家嘅自己同你哋仍然喺埋一齐，因为你哋俾咗我前进嘅动力。只有你自己唔系孤单一个，从今之后直到永远，高达。 放心啊，你一定唔系得一个噶，你选择咗高达而唔选择人类嘅，仲有关长啊！ 系啊，其实真系唔止嘅，你不是孤单的啊， 其实你估啊，婴儿咧，咪就系关长嘅化名嚟噶？ 我觉得系、哎， 我怀疑都系啊，佢每日都系谂住即系点样可以表白咧。关长唔好意思，我哋今日终于笃爆咗你嘅真身啦！我哋不如都同阿关长讲啫，情人节快乐！ 系啊，要啊，咁啊见佢唔到啊吓！嗱，仲有好多唔同嘅点唱嘅、我呢度咧就另外一位嘅朋友啊。佢咧系 Selling Cam 啊，佢就话豪仔桂花田早早你哋好啊，我咧已经系70+嘅长者嚟噶啦，不过佢话有啲人咧即系要多谢佢想点个唱啊，佢话咧2月11号下昼咧佢就喺翠怡商场嗰个万平嗰度咧排队买呢个消毒用品，就有两位嘅隔离啊地产铺嘅靓女职员啊。 見到佢哋喺門口度排隊，年紀又比較大咧，特別推咗兩張凳出嚟咧，俾佢同埋佢先生喺度坐。佢話一坐就俾佢哋坐咗成三個鐘頭啊！所以佢話咧，好想咧點首歌啊，祝佢哋兩位咧都可以健康嘅呢啲靚靚嘅女職員啊！多謝啊，平安啊，亦都係最緊要嘅咁話。 嗯，真係多謝曬佢啊！呢度咧有啊，佢啊誒係 Festy 點唱嘅，佢話咧阿小鼠啊，永遠愛你啲小鼠。佢就話祝阿斌少情人節快樂啊！無論咧何時何地都愛着你，多謝你嘅甜蜜温柔，永遠愛你的小鼠上。 係啊，呢度有個阿伍偉平咧，嗱佢真係咁寫噶。佢话风骚三宝，我要大爱啲，祝大家情人节快乐，赶走晒啲瘟神，多谢医护人员，豪仔可唔可以高歌一曲《红日》啊？ 哇，仲要去到咁高音添啊！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我哋可以温情问，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命 运 就算 恐吓着你， 做人 没趣 味， 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啊！ 其实都开得几好啊，点解要去到个尾要去到咁嘅地步呢？ 咁我哋咪嚟翻一个即系激情啲嘅版本咯。 但不如我哋唔好激情住，听咗呢首歌先啦。今日情人节亦都系我哋啊风骚点唱排行榜永恒嘅第一位。每天爱你多一些。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 平凡亦可，诶，点解我要唱啊？唔系啊，因为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要同大家特别去分享噶。啱啱咧就接获港铁公司嘅通知，荃湾站附近嘅供电系统故障，葵兴至到荃湾站嘅服务系暂停噶吓。而中环去到葵兴站维持住五分钟一班车，港铁咧已经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葵兴至到荃湾站去接载乘客，大家就可以啊平静啲，慢慢等一等啦吓。 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搏搏，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 哇、wow, 真係好真係八情不厌啊呢首歌。 係啊冇错啊成人节一定要播啦豪仔你话係咪 哎呀我想唱添啊不过你制止我啫。 好咁我继续读点唱啦。我呢度有 Fanny 啊佢就话我係 Fanny 啊想点唱俾我嘅小情人康康听祝佢今日情人节快乐生日快乐啊重要哇即係两样啊跟住就话身体健康开开心心永远都爱锡你最紧要打少啲机啊。另外啦跟住同小情人讲完先至同老公讲㗎下。另外呢补足返老公啦都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永远爱你情人节快乐可以唱首生日快乐歌送俾佢哋两父子听嘛。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两父子。 Happy birthday, 两个父子。好冧的两父子 ,Happy birthday. 好啦呢度有个 Maychum 呢好得意佢呢其实有张图嚟嘅。佢就写住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啦。愿天下有情人咧，有个浪漫情人节，就咁听就即系都好正常嘅一个甜蜜祝福啦。但如果你睇一张图嘅话，嗰、那个字系咩字咧？ 系 厕纸嘅纸。 哦， 佢系有两个市民咧， 好贵啊！ 系啊，捧住一代二代嘅厕纸，佢就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大佬啊，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呢个我都中意啊，真系、嗯。好，跟住咧读下一个点唱啦。 好啦，呢度咧有啊Joycha 啦，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啊张伟健嘅为你倾心倾意倾神啊，祝福咧佢最 倾心倾意倾神 系啦，系啦，佢祝福佢最爱嘅妈咪，祝佢咧健健康康，长伴佢身边啊！佢话妈咪 ，I love you。另外咧，都祝福我哋三个主持人咧，身心健康，香港人个个都健康。 我呢度咧就有 Chicken Lamb 就话咧，今日情人节咧就要祝天下有情人快乐、甜蜜，同埋啊，我同老婆阿秀妹。结婚36周年啦、哦、希望呢可以点唱个每天爱你多一些我哋呢个播咗啦。佢话呢听日就係我乖孙女阿彤彤十岁生日。三位主持啊整首生日歌嚟俾阿彤彤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同埋最紧要真係要祝啊全部香港人啊平安战胜疫情最紧要就身体健康。佢系强强啊。 哎呀呢度 Winston 啊佢就话呢三位好因为唔使返学嘅关系我今朝可以听风 show 快活人啦、 啊。Yeah, 恭喜你啊。 是啊他晏昼呢他会跟妈咪呢去玩一个新的活动就是刚才阿田你们都介绍过了。 什么 自搭团马先就去启德站那么看看有什么得意东西那么祝大家呢情人节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好啊 ,Carrie Kitty 就说了你们好啊读歌号。他不是读歌号他不是读歌号他叫歌王号啊。 嗨 靓仔组。靓女田他说呢祝大家呢情人节快乐。他说今个情人节呢虽然呢不能够啊和往年一样好好咁庆祝，但系都祝大家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 啊。呢、這个一定要读啦，因为呢位朋友叫做 Molly 啊，我点可以唔读咧？系咪？我系 Molly 啊，我想你点唱俾我老公听。我老公嘅前世情人啊，仲有啊，即系佢个女女啊，仲有我嘅前世情人，即系佢自己个仔听。系话希望。香港可以抗疫成功、哦， 系啊！呢度个 Wins 咧，Wins Wong 啊，嗱佢系咁讲嘅，祝情人节快乐先。阿祖啊， 咩啊？ 就我朋友咧，就想话你个女啊，阿 Molly 啊， 哦系啊， 你啊衰人啊，你啊大牌，你唔回应我啊。 其实我有睇到你个 message 呢几日真系有少少甩碌啊，唔好意思啊吓。 于是乎咧，佢话咩咧？佢喺上个礼拜咧，佢就上个礼拜点唱俾太太咧，话2月10号生日。佢咪個香港人喺澳門開畫室嗰位朋友啊， 係啊，記得記得。 佢話咧，你又再唔回應我，你知道我會點做啊？我會將 Molly 個頭咧就套喺阿祖個樣上面。唔係即係咩咧 ？Molly 個頭套喺阿祖個樣上面， 以後即係個狗頭人身咯、啊。又 佢最尾個結論知唔知係咩啊？ 咩啊？ 咁佢你就唔使再俾人話你冇頭髮啦。 即係阿 Vince 都仲係錫住我嘅，你知唔知啊？ 因為好多 hair 噶嘛，你知道我哋啲窩窩。 唔係，但我而家咁我直接答阿 Vince 啦，因為咧我會話咧好感激你啊，即係諗住畫我個女啊，但因為咧我個女已經俾人畫咗兩次啦，所以咧屋企都有兩幅畫啦。不如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咁好嘅心意咧，就留翻俾其他有需要嘅朋友。但係真係。非常之感激你嘅呢个提议，多谢晒。 你想佢直接画你画到好似 Molly 咁多头发咧？ 应该系有咁嘅希望。 咁样会唔会好啲咧？ 我俾人攻击啊！我唔做啦。 冇啲咁嘅事，冇啲咁嘅事。 好，继续读下一个嘅点唱啊吓！我呢度咧有啊 Choi Lin Ho 啊，佢就话：喂，原来今日好多人生日、啊，佢话咧我都系2月14号生日噶，听日起。即係佢琴日就話俾我哋知，佢今日係登陸啊60歲啦，咁樣啊，恭喜你啊，生日快樂啊嚇！佢話咧，仲有政府講過噶嘛，喂，60到64歲係咪兩蚊可以搭車啊？幾時實行咧？喂，我中咗啦嚇！如果係嘅話咧，我到咗退休年齡啊！但最緊要咧就係祝全部嘅朋友都要情人節快樂喎、啊。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咧，无人欢迎嘅 fax 号码233964533都等紧大家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话，由于荃湾站附近的供电系统故障，荃湾线目前服务受阻，葵兴至到荃湾站服务暂停，中环至到葵兴站维持5分钟一班车。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将会来往行走葵兴至到荃湾站接载乘客。屯馬線一期通車，在早上翻工的繁忙時間成為轉車站的大圍站，未見到有太多市民轉乘屯馬線。大圍站的地面貼上提示轉車顏色指示，大圍馬鞍山線往啟德以及東鐵線往紅磡站的月台互通，乘客只需要過橋到對面就可以轉車。港鐵加派職員指示乘客怎樣乘搭新線。到藍田翻工的葉先生就說，在大圍到鑽石山轉乘觀塘線更加方便。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說，列車運作大致暢順，屯馬線一期特別頭班車在早上5:45通車，由啟德站開往烏溪沙方向，百多名鐵路迷見證通車的一刻表現興奮。近800間的教育中心聯署促請政府正視停課期間業界面對的財政問題，並且提供支援，包括代繳停課期間的一半租金。聯署人之一蘇先生說，參與聯署的業界自停課起已經流失90%學生，每個月虧損達到10萬元，預料會有倒閉潮，而教育局要求教育中心和補習社停業，導致絕大部分教育中心沒有收入，可能影響大約10萬名員工的生計。他說，教育中心和補習社是基層家庭和雙職父母的必需品，提供了主流教育沒有的服務，如果他們倒閉，相關的服務將要由政府負責，希望政府正視問題作出支援，包括提供免息貸款和津貼。日本確診多一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和歌山縣政府公布患者是一名70多歲的男患者。共同社報道，他曾經在同樣確診染病男醫生工作的醫院求醫。厚生勞動上加藤勝信說，當局將會考慮由現時僅限同中國湖北和浙江省入境的旅客實施病毒檢測的措施，提升至向不限地區的旅客實行。首相安倍晋三召開防疫對策會議，將撥備153億日元，即是折合大約7億港元應對疫情，包括支援持續短缺的口罩增產、減輕國內企業所受影響等。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星期日天氣顯著轉冷，風勢頗大，下週初至到中期早上持續寒冷。現在的氣溫21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895点，升165点，总成交金额52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9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蚊，升2.6；中芯国际16.58，跌7毫；美团点评100.3，跌2.2。阿里巴巴215.8，跌1.4；小米集团13.2毫2，跌1.6；盈富基金28.1，升1.5；中国平安91.05，升3毫；建设银行6.5，系升6仙；友邦保险81.15，升9.5；瑞星科技57.1，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8。澳元0.672，加元1.326，

哇，你睇下佢对脚。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 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可唔可以做我哋小人国嘅国王啊？ 唔得、啊，一嚟其实我真系唔算高嘅，二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我都唔得闲。 吓、啊，咁你要去边度啊？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啊！拜， 高佬，高佬。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啦吓，22度气温，相对湿度93%。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电话里面仲有曾志豪啊。Hello， 曾志豪。 Hello， 你好。 系啊，都多谢，再多次，再一次多谢你嘅礼物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咩都好啦。 系 啦，都多谢你，祝你情人节快乐吓。 今日咧，我哋有好多朋友咧，都想可以打到电话入嚟咧，就同可能佢嘅爱人示个爱啦，系咪啊？我哋都争取时间，唔讲咁多啦，即刻听下咧，第一。一位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 ?Hello, 你好。 是有毛小姐。 毛小姐你好。 Hello。 情人节快乐。Hello。 是 Hello, 我想点唱给我老公啦阿仔和我爹地妈咪听的。 好啊，老公点称呼啊， 哎呀，你把声咁鬼冧，真的冧死人咩。 多谢。 多谢。 仲要嚟个多谢添，我真的不掂。 Regino。 Regino,OK,、okay, 毛小姐就点给、啊、Regino。OK， 有冇啲咩？ 跟住我个仔叫做 Quinton， 佢而家七个月大，仲有几日就生日啦，八个月。 哇，仲系抱住呢个 BB 啊！哎呀， 今年你系做咗，系咪你一个小朋友系咪啊？ 系啊，一个。 即系你哋做咗 第二年同老公过圣诞，过呢个情人节。 系，但系第一年咧就做埋妈妈爸爸嘅身份去过情人节，嗰、那个心态有冇啲咩唔同噶？嗰、那个先系你前世情人，小情人喎，阿 Quinton 系啊，前世情人成日都呷醋啦佢。 边 个呷边个醋啊？ 细嗰个合大嗰个醋，同埋觉得个挑战大咗咯。 系啊，你搞到我哋个个讲嘢咧，都想咁样讲。 我哋咁话好嗲啊，可唔可以借个话题俾个心口嚟挨挨先啦？ 嗰个阿片嚟噶，我同毛仔啊， 都系咁样讲嘢噶，系咪啊？ 我唔闹人噶， 都唔闹人 啊！ 你个把声好似嗰啲整蛊电话，好似我哋嗰啲同事咧扮好冧知冧知嗰啲咧喺度玩我哋嗰啲咁样啊！ 如果你用呢个声咧嚟讲话，我要两盒口罩，唔该，咁你会点讲？ 我想要两盒口罩啊，唔该。 哇！即刻俾你咁样， 自己个除埋出嚟。 嗱，不如我哋俾少少时间你啦，你今年就做咗妈妈啦，亦都想同你个老公仔讲一声情人节快乐噶嘛？有冇啲乜嘢爱嘅宣言？有啲咩说话要同阿 Regina 讲啊？ 我想同佢讲话，老公情人节快乐啊，多谢你啊！咁希望我哋可以手拖手咁样白头到老嘅，咁希望我哋永远都三个人一齐咯。 OK， 可唔可以四个啊？ 可能五个添噶， 六个都无妨啦、啊，咁啦， 你睇下你六个啦，真系， 系啊，好彩啊，我哋见唔到你个样啫。如果唔系啊，即系咁讲啦。 咩意思啊？ 你见到唔系叫我见到个样嘅话，咪好想对一对咯。有阵时阿田都用呢把声嚟讲嘢啊嘛，但我见到阿田个样系另外一回事。 你越讲越错啦，唔好再讲啦。你话人哋净系把声靓， 我想要多啲想象嘅空间啫。嗱，今日情人节快乐咯，毛小姐。 系，多 谢 你。 OK， 拜拜。 希望咧小朋友咧健康快乐成长吓。 系啊 ，Quinton 啊，系。 系啊 ，Quinton， 好啦，拜拜。好冧啊！可唔可以俾多第二个冧啊？可以。 系啊，我系第二个听众啊。 你点称呼啊？ 你都冧啊！你今日买嘢俾我。 我叫仙人掌。我哋听第二个听众啦吓。 Hello，Martin。 Hello， 你好。 Hello，Martin。 你好，黄耀祖。你好。 你好，你好。 Martin 都好温柔啊。Martin 一个暖男咁嘅样。 把声系啊，真人又唔系噶啦。 真人系点样啊？ 系啊。 吓， 真人都系一个正常嘅男人咯。 Okay, 好狂野嘅， 系 会有好多欲望要求嘅。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嘢。好，今日有啲咩要点唱啊 ，Martin？ 我点俾我太太听。今日咧系我哋除咗情人节之外咧，就系、是、结婚周年啊，24年。 哇，咁浪漫啊！ 24年 系啊，同埋点俾我两个女啦，一个大女 Suri 啊，17岁，细女就12岁啊 ，Lowell。 系啊，单位人点俾？ 好啊，我第一句讲嘅就系、是，其实嗱，结咗婚24年啦，亦都之前有拍拖噶嘛，有冇试过唔记得庆祝情人节咧？咁样出个事 冇啊？ 冇可能啦，佢就系特登拣用咁难忘嘅情人节嚟结婚啊嘛，系咪先？嗬？ 系啊，因为平时咧情人节就放唔到假，今年咧就特别少少就放到假，咁啊可以喺屋企煮餐饭俾老婆食咯。 哇！咁 但系老婆使唔使翻工啊？老婆使唔使翻工？ 唔使啊，唔使。 O K。 咁系咪悭咗扎咧？送到去 office 嘅花啦， 唔好送花啊！送花俾佢闹啊，嘥钱啊！ 系啊， 餐饭食啊，好嘛？ 咁今年准备咗煮啲咩靓餸噶嘛？ 系咪有情人节套餐买翻屋企食噶？ 煮西餐咯， 系咯系咯。 我睇嗰啲报道就话，今年嗰啲西餐咧，你买扒类嘅嘢咧，贵过平时。你有冇特别留意到啊，马前？ 冇留意。 佢未出去买系咪啊？ 买咗啦，不过唔系食扒咯，系啊。 O K O K， 不过买嘅时候就系谂住老婆，点会记得价钱贵咧？你话系咪先？吓，我仲冇家噶，到时就 嗱，两个女女都咁大啦，咁啊祝你哋咧一家四口日日都啊 sweet 过，开心过情人节啦，好唔好？ 多谢晒， 好啦，好冧啊， 系啊 ，thank you Martin， 好，拜拜。 其实头先咧，我喺花墟度，你知冇见到咧，系有啲两公婆，唔系啊，两公婆会其实拖住手嚟买花噶。 其实呢个都几 熟 啊。 系啊，即系都唔使话咩，我要咩神秘感啊咁样咧，咪一齐嚟望，一齐嚟拣咯。即系或者可能已经经历咗十几年，都唔需要咧扮唔知道。哎呀，其实你会送花俾我噶，系咪先？ 我觉得呢个都好特别咯，嗬，系咪啊？ 即系一齐拣， 系啊， 拍拖嘅活动咯， 仲要你可以听住个老公嫌贵同埋讲价咯。 但个老婆可能好开心， 玫瑰花，哇咁贵又平啲得唔得？哇，你估老婆会点咧？ 呢句可能系个老婆一早啊临落车之前就讲嗱，死佬啊，同你讲啊吓，一定要讲话好贵啊，平啲啊，如果唔系啊，唔得啊，咁样啊吓。 嗯 ，OK，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啦噃。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个情人节最佳音乐情人嘅得主系 吓，系我，真系我。是不是有阴谋的？ 如果你都想知道本年度最佳音乐情人是哪一个，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看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祝你情人节快乐。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终于都来到我的天堂荷兰了。 我都好鍾意的，梗是要玩一下户外活动啦。 玩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啦。 不如试下我在荷兰的 coffee shop 度买的特色产品啦。 喂，呢啲是大麻嚟的，少年波城唔好上佢当啊。 到底少年波城最后会点揀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的无毒全世界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在性别歧视条例所收到的投诉个案之中，怀孕歧视的个案一直占第二大比例。2017至2019年，平机会一共收到845宗关于性别歧视条例的投诉，当中有接近30%的投诉个案是涉及怀孕歧视的。其中一个个案是有关一名担任文职的女士，雇主在知道她怀孕之后，对她作出歧视行为，包括施加压力，逼她自行辞职，还在她因为流产告病假，复工之后将她解雇。这位女士向平机会求助，在获得平机会的法律协助后，平机会的律师就担任这位女士的法律代表，向区域法院提出法律诉讼。最后法院裁定这位女士胜诉，并且获得133,000元的赔偿，当中包括感情损害赔偿、收入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这个裁决向雇主发出重要信息，基于怀孕而对女性作出歧视是违法的，雇主不应该以歧视的方式对待怀孕雇员。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丰收快活人啊！我哋直播室有曾志豪啊，唔系直播室冇曾志豪，系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系我系直播室啊，系啊。 佢喺电话里面系啦。系啊，曾志豪你好。 系，继续系我啊。今日嘅代号系仙人掌啊。 系啊，你系仙人掌啊。不如我哋又睇下咧，我哋另外打电话嚟有个点唱任务嘅又系边一位嚟？好 啊，有 Cora 系咪啊 ？Hello。 都系。 情人节，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各位都系快乐吓，各位身体健康。 你一于咁话，有咩想点唱啊 ，Cora 今日？ 哦，今日情人节咧，其实下个礼拜系我同我老公33周年纪念。 哇！结婚33周年啊！ 系啊， 好 sweet！ 结婚33，洗咗好多衫喎。 系啊， 唔止，洗咗好多钱。 我中意，我中意佢呢啲，我真系。 你中意洗钱多啲，定中意洗衫多啲 ，Cora？ 两样都要咯。 而家梗系洗手多啲啦，系咪先？ 系啊，真系洗手比以前多好多。 系啊，有冇点庆祝啊？会唔会今年惊咗咧？唔出去食饭噶？ 其实是因为我老公今日要开工，冇办法翻屋企食饭。 O、okay, K， 喂，好事嚟噶，个个都系疫情冇得开工咧，你老公可以逆市开工呢啲，搵大钱啊，知唔知啊？ 梗系唔系啦，我老公已经出咗通告要放母薪假噶啦。 哎呀，几时开始要放母薪假？ 系、oh, no. 啊，即系平本来系每个星期放一日嘅，而家要每个星期放两日或者三日咯。 O K， 佢做边行噶 ？Security。 嗯、security 哦， 但其实 要减 系咯， 一定要有嘅噃。 但系因为公司要类似系减薪咁嘅形式， 唔系啊，可能咧即系譬如有啲 office 咧，啲大厦咧冇乜人翻工，又可能就唔需要咁多人巡查咁咯。 即其一啦，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原因啦。 OK， 嗯， 希望 咁就变咗，佢宁愿你平。即系平翻工嗰三四日，做多一个钟或者两个钟，咁就要你放多一日假咯。 OK， 嗱，咁今日有情人节啦，嚟紧又系你哋33周年咧，有咩嘅说话想同老公讲咧？ 其实好多谢佢咁包容我，咁爱我，呢个真嘅。咁同埋希望大家都系可以开开心心啦。虽然香港今日。生活环境不太好艰难，但是我都希望各个人都可以用一个大爱的心去包容其他人。 嗯，好啊，一于就咁话，亦都祝你情人节快乐，亦都33周年快乐。多谢 Cora 你的电话。 好啦， 多谢你，祝我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大家 咁话， 拜拜。 听完咧阿 Cora 咧咁深情嘅说话之后咧，我都有一个交通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噶。 心情 啲乐 喎。系啦，佢话咧啱啱咧就接获呢个港铁公司嘅通知啊，荃湾站附近嘅供电系统故障，葵兴至到荃湾站嘅服务系暂停噶吓。中环去到呢个葵兴站咧，就维持住5分钟一班车。港铁咧已经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葵兴至到荃湾站去接载乘客噶啦吓，大家留意住啊吓。 OK， 好啦，咁我哋电话里面咧继续有林太 ，Hello， 情人节快乐， 林太， 各 位芳芳大人，你哋好啊 ，Hello， 情人节快乐。 系，我同我个女等咗好耐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大家咁话，系啊，情人节快乐，身体健康，你阿女咧快高长大吓。 系啊，大家都系，我想点唱？ 好啊，嚟啊嚟啊，你想点唱乜嘢啊？ 系点唱俾我老公？我老公 Jeffrey。 嗯 ，Jeffrey。 系啦，都知佢辛苦啦，佢因为系医护人员嚟噶。 哦， 系啦， 哦，哇，医护人员真系辛苦啦，而家 你都辛苦啊，其实。 哎呀，多谢你哋，系咯，佢紧张啲啦，都系有啲压力嘅，咁都祝福佢同佢啲同事，保护自己啦，亦都有精神体力去照顾啲病人啊，咁样啦。 咁我就喺呢个情人节特别咧，就祝福你嘅先生啦，同埋所有嘅医护嘅人士啊，前线又好，后勤嘅都好啊。身体健康呢一个最紧要， 系啊，最重要。 好多香港嘅朋友啊，大大力支持住佢哋，知道佢哋压力真系会非常之大。 尤其是你哋屋企人，其实咧得，即系佢哋上前线更加啦。咁你哋喺屋企人咧，都系要系支持佢，同埋要接受佢。哎呀，要可能啲时间啊，翻工嘅时间比较长啊，或者颠倒啲时间。 我谂系心理嘅担心系最大 嘅，卫生嘅问题啊，嗬，系咪？ 会唔会老公佢譬如？嗰啲翻放工啊，同埋而家啲装备够唔够啊？嗰啲时间点啊？而家 应该暂时都 OK 嘅啲装备啊，咁佢喺手术室做嘅，都系担心佢头啊、时间惊感染咁样咯。咁佢哋都研究紧好多唔同嘅方法保护自己啦。咁都祝福佢哋系啦。 系啊，嗱，你就即老公就系做医护啦，你自己都有女女喺度啦。听到啲嘅报道就会话咧，即都会担心，即系会唔会将啲病菌带咗翻屋企啊？你哋有冇呢个担心啊，林太？ 哦，放心，我已经指导咗，一翻屋企要即刻洗手啊，抹鞋底啊，所有嘢好干净。 咁佢作为医护人员都应该会做到嘅，系因为佢都会保护自己嘛，嗬。 你女女喺唔喺你隔篱啊？咁 喺度 好啊，佢叫欣面啊，等一阵啊吓，你 hello 欣面 ，hello 欣面， 欣面， 大家好， 欣面啊，你几多岁啊你？ 我五岁半， 五岁半、啊，你知唔知道今日系乜嘢日子啊？欣面， 情人节， 你有冇拍拖啊？你有冇拍拖啊？ 你有冇你有冇中意嘅人啊？ 你有冇中意嘅人啊？讲 有 系边个啊？咁 你讲啊！ 爸爸妈妈 好乖啊， 好乖噶 啊！咁你而家系咪唔使翻学啊？一面 唔使翻学， 系咪好开心呢？ 系 五岁半真系唔讲大话噶，所以头先我问呢个问题就话俾林太知，佢话最中意嘅人系林山林太，咁就 系 真心说话 啦。咁啊，欣面啊，你识唔识唱咩歌可以送俾爹哋妈咪啊？ 唱咩歌？ 识唔识唱啊？ 让我祝福你。 好啊，好啊， 让我祝福你，嚟 唱，让我祝。 要祝啊祝啊祝福你，多谢晒你。 我净系听到揽住你啫，我净系听到成日揽住你啊，真系好冧啊！ 好多谢你喺我哋情人节嘅时候咧，将呢个祝福俾我哋全部风骚嘅听众啊，吓一面 呢只歌，多谢你啊，面面， 多谢晒， 拜拜， 亦都多谢晒林太嘅电话，希望呢个祝福咧，我哋全香港我哋嘅听众都收到啊！ 系啊，送晒俾我哋所有嘅前线医护人员啊，所有辛勤嘅前线啦，系咪啊？ 今日大家都有个开心甜蜜嘅情人节啊！ 千针相拥，默地的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地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always real， 就连被尖刀。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具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有冯允谦的爱斯基 魔人 魔人之吻，希望今天情人节大家都可以想知知收到一只爱的吻。 其实我们是啊，其实我们是收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譬如阿May就说她的女今天生日，是吧？另外还有很多网上面的留言都不用紧要，第一句说完祝所有有情人定没情人都要情人节快乐，是吧？ 是啊，老婆，情人节快乐啦！虽然头先你同我讲咧，叫我千祈唔好买花俾你，我就真系听你话，我冇买到啦。 啊，咁你觉得你老婆会开心定唔开心？ 佢买仙人掌。 哦，你背住个老婆买花俾第二个女人。 话明唔系仙人掌嚟。 点都好，大家情人节快乐！我哋下礼拜一再见啦， 好啦，OK， 拜 拜， 拜拜。